公司。马斯克是推特大户，拥有超过8000万粉丝追随者。他声称推特未有履行言论自由，因此提出收购。较早前，美国共和党议员欢迎马斯克提出收购推特，要求他如果收购成功，应该重开前总统特朗普被封禁的推特账户。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埋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时的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6%。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香港邻近海域有雾。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有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东风达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无风，能见度8公里；汕头出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出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4049点，升23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296点，升2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8.19，瑞士法郎0.959。加元1.274，人民币6.56，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66美元，卖出1898.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小朋友咧确诊之后咧，2至5个星期出现呢个多系统发炎综合症啦。如果影响咗个神经中枢系统咧，就个活动能力会减退啦，消化系统咧会有肚痛啊。有啲小朋友咧系肝炎啊，眼咧系啲黄疸嘅出现。家长如果见到小朋友咧，佢系康复咗之后咧，有唔同器官发炎嘅情况咧，早啲揾呢个专科医生去治理啦。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尽力支持，尽力最真，神光世界 早晨啊，朝早6:09嘅时间啊，出边啊热热地嘅感觉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系啊，咁啊朝头早嘅时候都有啲即系焗焗地嘅感觉啦。嗱，我自己嘅感觉，希望即系你又会觉得凉爽啲啊，好啲啊。如果咪焗，冇人中意噶嘛，系咪？不过今日都见到个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咁啊即系都湿湿地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咧都会去到32度。咁啊，如果大大个太阳晒落嚟咧，其实都系。熱熱地添嘅，咁大家咧就日頭嘅時候留意住補水啦嚇。咁啊，而家都雖然4月26號，但係都要講係大家注意補水，因為天氣熱嘅時候真係都幾麻煩啦。咁今日咧就係已經嚟到4月26號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線繼續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啦喺直播室入邊同各位聽眾哋見面，早晨啦！ 晨光每日一格。 做任何嘅事情，我哋都需要有强大嘅意志，更加要有自信，因为你要相信自己。啊，当我有信心处理事情嘅时候，我个人就可以去到越高。好多时啊，人未必就真系因为能力嘅问题而处理唔到问，而处理解决唔到一啲嘅问题，最主要都可能系因为你自己冇信心。明明有能力，但系冇信心咧，就发挥唔到自己嘅才华同埋身手。所以咧，我哋一定要有信心。有信心咧，就已经可以赢咗一半，就好似考试咁啦。你有信心去到作答嘅话咧，其实唔知点解硬系啲答案记得清晰啲嘅。所以呢个系做人嘅态度。好啦，对于自己嘅梦想方面咯，我哋咧处理嘅方法唔应该日日夜夜去到。计划计划是啱，不过咧计划只是停在第一步。第一步的意思就是话，当你一开头的时候计划咗啦，你可以中间咧作一啲嘅微调，但系唔系日日夜夜都喺度计划自己应该点做。我哋应该咧喺计划紧嘅时候就已经起步。所有嘅计划成功，我哋都会发现一个共通点，就喺跌跌撞撞嘅过程入边咧去到成功嘅，唔会有一个计划咧。是永远是俾到你运筹帷幄，去到咧就系100% 按照住你心入边所想去到进行。喺电影都见到多元宇宙啦，而家仲边度有人会谂所有嘢可以按照你嘅计划水到渠成啊？所以应该咧系学会紧急嘅应变，学会用自己嘅信心同埋意志解决当前嘅问题，咁样成功咪喺前面等紧你咯。 能松开手扣来吧，万紫千红你开花了吧，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缘你找到了吗？哦哦哦哦， 上电脑散步样的草原，又冲不即伴你睡眠，加上墨镜化无名的天团，迟早掌声在你面前，有没有逼你茫然，迈着步独创出花式从前，世上有足够铜钱，你要有你的发现，谁人能送开手扣来吧，万紫千红你开花了吧，从走中点线来吧，地方天缘你找到了吗，人生的改变来吧，让存在升华，你不需自夸，谁要这地群马抬头吧，成为奇葩可以吗，谁人能张开手臂来吧，万紫千红你挑选了吗，寻找终点线来吧，地方天缘有各种分叉，人生的改变来吧，独一光环你不需自怕，谁要这地球童话，离群马抬头吧， 剩下时间六点十六分的周柏豪自由意志，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同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小小的笑话，今朝早就同大家分享了。有一对夫妻为了好笑的事嗌交，各自都觉得对方好冇道理啊，互不相让，以致互不理睬。过了三日了，仍然互相都不跟对方讲嘢，边个都不肯开口先，觉得开口先那个就等于承认自己软弱，而对方就可能会得寸进尺。但是两公婆本来就没有利害冲突，其实内心都是想和好的，你试过应该明白的。这个时候如果有朋友能够劝解一下，其实好容易和好的咋。可惜啊，他们根本又不想人家知道他们互相嬲紧大家，样衰啊嘛，家丑不外传啊。就是因为这样，他们心里面其实都在想紧还有什么和解的方法呢。个老婆突然之间就心生一计啦。将屋企里面嗰啲衫啊、书台嗰个柜桶啊，全部翻开晒出嚟，又删翻埋，东揾西揾咁，好似揾紧啲嘢，揾唔到咧，又由头再抄过。个老公终于忍唔住啦，就问佢：到底你喺度揾紧啲咩咧？佢老婆就扮晒嬲咁答：我揾紧你把声啊！佢老公听咗之后忍唔住笑咗出嚟，於是两个人就係咁和好咗啦。夫妻间嘅嗌霎其实真係平常不过，最紧要係大家心里面都係想和好嘅。 然后想出一个方法，尽快将不开心的都放低，懂得放低就可以快点过一些甜蜜的日子啦。 将倾泻触发到山崩，可能跨出半步会特别敏感，可能保守秘密更情难自禁，拉近互堪空猛却窝心，激情握于手里感觉更逼真，如果摊开心声，如果半开理性，如果沾污了友谊神圣，怕身份无从辨证，如果不堪一息，情感逼得快要没地，停顿与及搭前，美丽又矛盾，有谁能决定着望你，我们单单眼睛都有严重性，我最想隐瞒心境，拒绝承认，坦然死拼，决定承认，不停游荡在你边境，扑朔依然震惊。 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第一线。 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噶，最高嘅气温32度啊，大概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下个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风势颇大，咁啊骤雨增多，气温啊稍低。而家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5%，咁啊朝早嘅时间咧，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见到头先天文台讲到话，气温稍低，咁去到几多咧，我都好有兴趣知哦。 下个星期日啊，嚟紧五月一号开始咧就系落雨落雨落雨嘅，咁啊连续落咗几日雨之后咧，气温咧就会徘徊喺22度左右啊，咁又唔话真系好低嘅，不过凉啲啦，好过而家。咁啊，如果落雨嘅话咧，咁啊会舒服少少噶啦，不过就湿咯。呢、這个天气咧的而且确咧就引咗好多蛇虫鼠蚁出嚟啊，好多时屋企嘅环境入边咧，即系都会发现咧啊多咗啲咩咧就系、是、小昆虫，例如系蜘蛛。在屋企出门的蜘蛛咧，咁啊体积都唔系好大，而且冇毒性嘅。唯一要注意嘅咧就系避免直接同佢哋接触啦，因为唔希望大家出现咧就一啲过敏嘅情况啊。咁当中有一啲譬如白鸭巨蟹蛛，咁啊最常见嘅。一般嚟讲啦，蜘蛛出现嘅屋企嘅环境咧，同屋企嘅环境都好有大关系。例如可能系蚊虫较多，咁点解啊？蚊虫多咁啊，蜘蛛就嗒咁啊，有啲食物来源喺度，咁佢咧就会梗系出现啦。虽然蜘蛛咧就对于屋企嗰个破坏性就真系唔系好高嘅啫，咁但系始终咧就觉得有外观尖，即系硬硬硬喊啊，惊惊地，有啲人你估个个都咁唔知蜘蛛侠咩？咁有啲专家就提出啦，喂，其实喺墙角嘅地方咧，咁如果有蜘蛛网嘅时候咧，就可以用吸尘机去到清洁啦，然后用水溶性含有咧就系、是、除虫谷脂嘅杀虫剂咧就喷洒喺呢个地方。防止咧就蜘蛛再次咧就喺同一个地方嗰度织网，最重要咧就系保持住家居嘅环境卫生清洁，冇咗呢啲其他嘅虫仔啊，冇咗食物来源嘅话咧，蜘蛛啊兔仔饿佢都会走啦。所以咧，其实如果屋企有蜘蛛就唔使惊嘅，都系一个问题就系、是、家居清洁嘅问题啦。可能因为屋企咧实在有太多其他科目嘅昆虫啊吓，蚁啊、蚊啊、乌蝇啊、呢类型多出没嘅时候咧，唔单止净系蜘蛛啊，连埋嗰啲叫做又唔系蜥蜴啊，嗰啲四脚蛇咧都会多咗出现嘅。咁所以如果你系唔中意呢一类型嘅小昆虫喺屋企嘅话咧，最有效嘅方法咧就唔系等佢出现咗之后赶走佢，系唔俾机会咧佢哋过嚟。唔俾机会嘅方法咧就是、注意住自己家居嘅环境卫生，咁佢哋就冇嘢食咧，咁啊就唔会过嚟噶啦。不过如果你话搵喺个 lift 入边啊，见到蜘蛛，你又惊唔惊咧吓？冇嘢嘅，你唔搞我，唔搞你咯。 拣好香水，趁发型布系转了真皮。 I like it。 穿好新款战斗服，笑像也变不羁。而铃声响了街边，连忙回避。 Baby on my way。 火速散集冲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剩下六十分，预备惊喜。悬浮于半路太久，难题堆满入口。手脚司机踩油，佢问候我话马路越苦口， okay。 到达目的地， 哇！睇唔到呢口， 分出到马路，原来维修中有两步，等几 round 就逼入 lift 门。Are you ready？ 就剩下六分，尽力讲到。悬浮于半路太久，无人给我路走。Oh my！ 早走的四个助手，吹水怪逼爆 lift 口。最尾要我照忍受 ，Elevator， 得翻我一个，冇嘢可以阻我。为咗你，我难过关关过，不如期待眼前一刻 ，OMG，Call me 连环不幸 ，Mr. E。 期望那么多，能意料有几多？为何自制出折磨？平常心轻松更加多，任脚步再被困住，万次拍都可。 Dance off, baby. 将一首歌曲 Elevator， 咁啊，转头六点半钟新闻简报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寻日在荃湾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拘捕两男三女，涉嫌赌博和违反防疫规例。事发在寻日夜晚大约八点，警方在荃湾一个住宅单位进行突击搜查，捣破一个怀疑非法麻雀赌档。警方在行动中检获两张麻雀台、四副麻雀、少量赌款和赌博工具。行动中拘捕一名57岁女子和两男两女，年龄介乎50至63岁，涉嫌赌博和涉嫌违反防疫规例。警方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所有被捕男女现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昨日下午在旺角展开扫黄行动，拘捕一名男子和向一名涉嫌违反防疫规例的女子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事发在昨日下午，警方在旺角广东道924号展开行动，捣破一间怀疑卖淫场所，检获记账簿、避孕套和毛巾等证物。被捕的36岁本地男子涉嫌管理卖淫场所，正是被扣留调查。北京市出现新冠病毒本土疫情，当局今日至到星期六对东城、西城、海淀等11个区开展三轮核酸检测。在昨晚召开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说，为压制疫情传播风险，北京决定在朝阳区已经开展的核酸检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区域筛查范围。核心区暂停举办会展、论坛、婚宴等活动。另外，北京暂停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展销促销等大型聚集性活动。暂停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课程和培训活动。暂停零散装修、零散建设工程的施工。检测结束之后再恢复。韩联社报道，北韩夜间阅兵纪念建军90周年。报道指出，阅兵昨晚10点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南韩军方话可能是正式阅兵，暂时未知北韩领袖金正恩是不是出席，但是依照惯例，金正恩可能出席并且发表讲话。报道指出，预计新型武器系统可能在阅兵上亮相，亦都不排除是一次大规模阅兵。今次是北韩第四次在夜间阅兵，自2020年10月劳动党建党75周年阅兵以来，北韩接连在夜间或者凌晨阅兵。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哋系 One Promise， 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战役，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我是李斯拉人，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ले सबै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मा खोप लगाउन सक्छन्। खोप लगाउ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 पर्द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तोकिएका सीबीसीएसमा निश्चित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COVID-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त पुर्याउँद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स्नलाई तपाईँले जतिसक्दो चाँडो खोपको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दछ। साथै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गाउनु पर्छ। सामान्य जनजीवन पुनः सुचारू गर्न यो महत्वपूर्ण 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sk मा हेर्नुहोस्।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朝早啊6:37，咁啊，其实我今日朝头早咧神吉啊起咗身4:00，点解咧热醒？唉，真系阴功。其实咧，我寻晚都有开冷气瞓噶啦，就又唔系话开到好冻嗰啲，都热醒咗。唔知阿钟哥瞓得好唔好咧？早晨啊，钟哥。 啊，我琴日 OK 喎、 啊。系几好咁、啊、样。 我琴日2:00瞓，我今朝都系。咩啦？都系5:00起身， 吓 就冇乜嘢喎，反而几冧喎，瞓得、 哦、即系睡眠嘅质量高， 系啊， 哦，咁唔错喎、 啊，可能咩啊？可能琴日一路又一路未停咧、 啊，吓 咁你做到2:00，唉，都系瞓一瞓啦咁样， 嗯， 啊瞓嘅时候啊，又即刻瞓得好冧喎， 嗯，哦，几好， 好快瞓得着添， 系即系冇失眠嘅情况都好、啊。 Hey, 我哋冇失眠嘅，只有唔瞓，即系就瞓咗咯。 系啊，开紧工嘅时候咧，就算化紧妆都可以瞓觉嘛。 系啊，系啊，即系呢啲嘢咧，永远都系咁样。你几时会觉得失眠咧？即系当你你瞓即系瞓得好冧嘅时候，你唔会觉得你自己失眠噶嘛？ 嗯， 即系瞓得好冧，点会失眠咧？咁样， 嗯， 咁永远都系咁样嘅。即系做人咧，你拥有嗰一样嘢嘅时候，你系唔知道，如果冇咗嗰一样嘢咧，你系。有问题的、 嗯 啊、所以你咪有一句说话就叫做身在福中不知福。 哦，是啊，就好像我哋而家，譬如大家如果身体健康嘅，我啲手手脚脚喐到，手指喐到，揸到笔揸到筷子咁，其实都已经是一个幸福嚟噶。即系你可能有少少神经受损嘅，你发觉原来你已经揸唔到笔啊，用筷子用唔到啊，咁嗰阵时你又觉得，哎呀，原来平时只手咧喐到都系好幸福啦、啊、咁样。 系啊，但系你而家会唔会觉啊？你而家唔觉噶、 嗯， 即系你唔觉得自己我喐得咧系哎，我真系有福气啦！你喐得，你系唔觉嘅。 嗯， 都真系正话你话啫，喂，有啲事嘅时候，咁你就会啊系、啊，原来我喐得嘅时候咁幸福。 系啊， 系咪人永远都系咁样嘅咧？有嘅时候你又唔会知道嗰一样嘢好。 点解人会咁样嘅咧？嗬， 就 系、 是、啦。嗱，唔好话净系一啲机能上或者一啲身体上嘅嘢，其实一啲精神上或者一啲其他周边上嘅嘢都系嘅。所以我哋成日话啲细路仔，身在福中不知福，点解啊？你起身咧就有饭食， 咁跟住咧，或者要翻學嘅時候，有人送埋你翻學，咁佢哋唔會覺得有啲乜嘢嘅喎。咁、我係咁，我爸阿媽應該要咁樣，或者係我擘大眼唔使諗呢啲嘢就會發生。係 啊係啊。 咁所以咧，佢哋唔會覺得有問題嘅喎。 嗯。 咁直至到當佢哋喂，如果阿爸阿媽唔喂佢哋食飯，跟住佢哋淨係識得做嘅就喊咯。 嗯。 但係喊咧。又会喂翻佢哋噶嘛，所以佢哋又唔会觉得嗰样嘢系会失去噶嘛，只会觉得暂时冇，但系我一定有一啲好快嘅方法令到佢翻嚟噶嘛。 系啊，所以有阵时细路仔喊咧，即系要睇情况，有阵时真系唔好理佢，即系安全情况底下，其实你唔好理佢，等佢觉得。原来我喊是得不到嘢嘅，咁佢咪唔喊咯，就咁简单啫嘛。 系，但呢个又系老掉牙嘅题目啊嘛。你哋做阿爸阿妈嘅，一见到细路仔喊。最后又系忍唔住，诶、我都系喂翻佢食饭先啦。 我好忍心噶，我同佢同佢讲，你咪唔好食咯，肚饿你自己饿啫嘛。 咁但系你太太系咪咁谂先？ 佢唔喺度嘅时候，我会咁咯。 嗱，就系永远都系咁样啊嘛，即系咁，如果冇办法令到个小朋友有呢种谂法或者呢个态度咧， 嗯， 佢大个咗其实系一样嘅， 嗯， 系唔会珍惜任何嘢， 系 啊，即系由细到大要知道，如果冇咗。佢就會冇咗咯，所以佢應該更加要珍惜當佢擁有嘅時候，點樣去愛錫佢啊？愛惜佢啊？如果唔係佢冇辦法有呢個諗法嘅時候，大個就係咁樣。係 啊， 你留意一下，即係當然唔同嘅年代嘅小朋友成長之後都有唔同嘅特質咧。 嗯， 即係我呢幾廿歲咧，望翻轉頭，其實特別係呢二三十年裏邊成長嗰啲，其實佢真係唔係好懂得去珍惜嘅。 嗯。 就是因为我哋呢一代养嘅细路仔就开始种惯咗。 系啊，同埋我觉得新一辈咧，我都识唔少，我感觉佢哋系大洗啲嘅。 因为洗咗仲有啊嘛。 系啊，洗极都仲有，跟住佢哋又冇乜储钱理财嘅 concept 嘅。 因为唔使储啊嘛，储钱都系阿爸阿妈俾。 所以其实佢哋冇，即系我认识嗰啲啊，冇乜呢个 concept 嘅。咁咁啊，希望佢哋都有翻啦，系咪？ 唔系，我成日都话俾个定义咩叫做大洗先，成日话大洗大洗。大洗有个定义，因为咧就好冇标准噶嘛。 洗突咗自己赚钱嘅能力嗰个咯。 唔好话洗突啦，譬如话你赚一百蚊，我觉得你洗多过五十蚊，其实某种程度上已经叫做大洗嘅，因为你有五十蚊，应该要留翻后备噶嘛，以备不时之需。 系啊系啊， 如果你一百蚊，你唔好话洗突啦，你洗九十蚊，咁其实你都已经系大洗咗啊嘛，因为你将来你应该要洗嘅洗埋，因为譬如话我哋而家搵钱咧个 concept 系你而家搵嘅钱唔系净系你当下洗噶嘛，系要你。将来你冇咗揾钱能力嘅时候，你都仲可以使， 系仲搣到嘛？ 系啊，所以呢个大家记住啊，即系身在福中要知福啊。所以而家最简单啊，一个好老土嘅话，如果当你擘大眼，你即系朝早起身，你可以擘大眼，双脚落床，其实就系福气嚟噶啦。 哦，系啊。 嗯， 我每日我都有咁谂噶，因为之前整真只脚之后，而家咧落地，哎呀 OK， 唔使拐杖。 系啦，即系因为身体健康啦嘛。咁其实身体健康，你就应该要知道你嗰日咧，其实已经系喺即系生活喺福气里边。 好啊，好啊，好。咁我哋今日喺呢个福气之中，希望大家一样可以过得开心啲啦。 系，阵间继续倾， 一阵再倾过，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其实我哋有三餐温饱咧，都是好福气嚟嘅。我哋仲可以话喂，我哋食完饭之后可以去散个步，又系有福气。食得饱咗，仲有能力去到散步嘅话，即系可能你身体又健康，可以咧就想做翻啲喐动下咁样。好啦，咁但系咧，其实食完饭啊，真系唔系好适合咧即刻做运动嘅。点解呢？因为原来当我哋进食之后，人体会将更加多嘅血液咧就引致去到胃部同埋其他嘅血器官啊，容易咧就促进消化。咁而流入器官嘅血液增加咗，意味住咧就系大肌肉群啊，即系我哋嘅譬如手啊、脚啊、腿啊，可以利用嘅血流量咧少咗。 咁你嘅身体根本咧就唔适合同时咧就进行消化同埋运动。呢啲人话喂，其实我都唔系好喐，都好似出汗咁样嘅，因为我哋嘅血液咧已经去咗我哋嘅器官啊内脏嗰度。其实佢哋咧就好努力咁样喐紧，佢哋平时咧就行行企企嘅。哇，你食完嘢之后咧就好似佢啊要做运动啦，佢就要跑步咁嘅意思啦。所以咧，我哋身体都系消耗紧能量，所以食嘢咧其实都系消耗能量嘅一种嚟噶。嗱，如果喺跑步前进食嘅话咧，咁啊由碳水化合物啊。好少或者咧就系冇脂肪同埋蛋白质组成嘅食物，例如咧就系香蕉同埋英式松饼果酱咧，佢哋就会较为容易消化啦。所以你睇一啲譬如运动选手或者参加运动项目嘅朋友，佢哋喺进食嘅时候咧都会特别挑剔嘅，咁希望咧就拣一啲咧比较上容易消化。但如果你话喂我真系好中意走走趯趯嘅，食完嘢之后都坐唔定，我系中意去散下步嘅，喐下嘅，咁点啊跑下步嘅。进食之后咧，几耐先至可以去跑步嘅话咧？其实啊，食完饭煮餐之后啦，三至到四个钟头之后咧，咁啊可以去俾你去跑下步啦。尤其是咧，就喺锻炼强度较大嘅运动，例如一啲间歇性嘅训练啦。而进食咧一啲少量零食同埋一啲譬如小食嘅话咧，就俾自己大概一两个钟头时间咧去到消化，咁样咧就会好啲啦。好啦，如果你话喂训练之后补充嗰个嘅黄金时间系几多啊？嗱，当你做完运动之后，30至60分钟呢半小时之内，进食咧就系三份嘅碳水化合物同埋一份嘅蛋白质嘅食物咧，咁啊对你自己嚟讲咧嗰个嘅叫做 recover 嗰个嘅身体嗰个叫强度啊，或者恢复啊，咁啊会较为理想啦。所以咧，我哋都可以食嘢嘅，问题就要食得叻啲，都可以食完饭喐嘅，睇啱个时间，同埋喺进食方面选择咗少少，咁你就可以咧就拥有一个更加健康嘅身体，咁啊唔使惊自己嗰啲几多高啊，几多高，咁啊可以咧就系有健康陪伴住自己系最重要啦。 其实哪里哪个我是开心不开心是我。是我故作太过正常，不多不少不道破，为唱激情的歌。今天很生不是我，难道我要再去证明伤心的终归是我？原谅那次那个我，或应该不应该做错？万劫不修的因果，无花开的风景路过。若有矫情的歌，不小心的触动过。位置创作旅程，呼吸仿佛不是我。谁的生日歌才可不停播，直到唱出旷野歌。谁的生日多，谁见过更多，那记忆方是我。 早上嘅时间6:48，呢首歌曲嚟自雷友辉《平衡空间》，同各位听众咧就再睇一睇咧就系天气方面啦。大致天晴，早上咧就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啦。最高嘅气温大概咧去到32度，咁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咁所以啲风咧吹起上嚟都有啲湿湿地啊。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咧就炎热噶。咁啊下星期日以及星期一咧风势颇大，骤雨亦都会增多。咁啊骤雨增多嘅时候咧，气温亦都会稍微低咗少少啦。而家咧就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1至3低水平嚟嘅，咁所以空气好啊吓。咁啊至于讲到营养方面，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咧，咁啊有 Mimi 同我哋讲下。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 Mimi。 早晨 Bobby。 嗱 ,Mimi 啊，我知道呢作为营养师呢应该见得好多人呢都系嚟搵你呢俾意见佢哋呢可以减下体重啊同埋健康啲嘅。不过呢其实呢好多人就会觉得减肥系为咗靓啦。除此之外呢系咪都会有其他原因需要减肥嘅呢？ 其实好多原因需要减肥嘅。系啊，我觉得一大班嘅人呢都会觉得啊搵营养师都系减肥㗎啦。咁其实唔系嘅。咁见营养师有好多可能都有其他健康问题，比如糖尿啊、胆固醇高血压啊，呢啲好基本啦。有啲可能严重啲就啲肾衰竭啊，或者啲肝功能就已经即系开始差咗啦，嗰个个肝功能能力系啊，即系呢啲会较严重 ，cancer 又有。咁但系即系好多时我都会分享翻话，点解营养师会俾人觉得系减肥为主嘅咧？就是、因为有好多啲病痛咧，都系其实由肥胖而衍生嘅。咁所以搞掂到嗰个体重嘅问题咧，其实喺健康上都会有一个好嘅得着咯。 系啦，咁例如有冇啲咩特别界别啊，或者年龄嘅人士咧，会系比较多需要去减肥嘅咧？ 一直以嚟都会系讲紧，大多数系啲即系已经自己出咗嚟做嘢啊，咁可能就去到30多岁，咁就开始发现，咦，同嗰个嘅体重又好，健康上都唔及以前读书啊后生嗰阵时就咁健康，咁所以开始关注翻啲饮食啦，咁或者有啲就系越嚟越即系工作上可能太过劳碌啦，咁就慢慢开始年长就发觉即系真系可能有啲三高啊，或者老年亦都多咗病痛，咁就会多呢啲。咁但係呢諗返起就疫情期间呢，其实都好多小朋友啊体重问题啊，甚至乎有脂肪肝啊。 咁細个已经有脂肪肝啊，讲緊嘅小朋友系几多岁先？ 我而家手头上細个有脂肪肝都10岁都有啦。 吓，咁夸张啊。 冇错，係啊係啊，同埋都真係喺呢个疫情期间即係好多都会发现自己啲小朋友重咗啊，或者啲大人重咗去驗身啦，咁啲醫生都話不如驗下身體一啲膽固醇啦，咁成家都膽固醇高都有，真係。 哎呀 ，Mimi， 你頭先講到話咧，咁細個10歲嘅小朋友已經有脂肪肝啦。嗱，我以前咧聽啲人講話咧，可能就多應酬啊，或者多出街食飯咧，就食出個脂肪肝來啦。咁但係咁細個小朋友嘅年紀，會係因為乜嘢問題而引起脂肪肝呢？ 你讲得啱啊！以前咧，我哋讲话脂肪肝咧，就系多应酬人士，尤其是特别会饮酒嗰啲，因为脂肪肝联想起嘅咧，第一样嘢就系、是、梗系你饮酒饮得多啦，咁、所以就形成咗个肝咧积聚咗好多脂肪，呢个系第一原因嘅。咁但系而家即系呢个社会啊嚟讲咧，其实饮酒而导致脂肪肝咧，已经可能会变咗唔系主要原因啦、变咗系其实系日常嘅饮食当中导致肥胖而令到有脂肪。脂肪肝咧系比较常见咗，咁而小朋友点解有脂肪肝就系、是少做运动啦，食嘢又可能会食得多啲，快餐啦、零食啦，咁同埋甚至乎就系即系喺屋企食嘢都会系讲紧肥腻，特别真系会好多家庭用咗嗰个气炸锅啊。咁所以食嗰啲嘢食，譬如我都問啲家長點解小朋友有膽固醇高啊？咁啊，呢幾年用多咗氣炸鍋，咁尤其是可能用氣炸鍋又整下雞翼啊，咁諗住逼咗好多油，咁連啲雞翼都食埋，啲皮都食埋落肚啦。咁久而久之又發覺呢一兩年個個都肥曬又重曬咁咯。 係哇，咁但係叫做兩年幾係疫情啦，真係可以喺呢一段時間就谷出個脂肪肝來咁恐怖嘅。 可以嘅，可以啊，因为真系即系如果你睇翻我哋真系乖乖喺疫情度要留在家中，真系连行步路啊都少咗好多，即系每日讲话10000步，真系我谂要行，我谂行2个礼拜都未必唔知有冇10000步咧，咁所以即系喺嗰个运动上，咁啲小朋友又唔使翻学嘛，咁又少咗 PE 堂，咁真系一味就系坐啦食啦，咁或者上下堂啊咁。咁其實就會積埋都幾犀利嚇，因為而家啲小朋友食嘢個份量都唔少啊，有好多都已經細細個，可能講緊6、7歲已經食到成個大人嘅份量，甚至乎比大人多。咁但係又唔多運動嘅話，咁你話會點樣樣啊？就係啲嘢食會轉化做脂肪，咁而其實脂肪都會係要由個肝度去即係經過去消化啊，或者去分級俾身體去攞呢個營養噶嘛。咁所以就會變相有好多會積住咗喺个肝度咯。 以前我哋成日鼓励人哋要迈步向前啊， 咁啊，而家咧，除非间屋好大啦，如果唔系咧，如果要做运动咧，可能就只能够原地踏步喺度咁样啊，左右左右咁样自己只脚喐下啦。咁但系咪咪啊，我都想问一下咧，如果真系继续咧，可能都系唔可以话成日出去行啊，或者未能够话咁快恢复到好似以前咁样照常去活动啦。有冇啲方法咧，即系短期之内可以搞翻掂个脂肪肝咧？定还是其实哎呀都唔得噶？如果你用两年几嘅时间去积聚佢咧，可能你都要用翻相等嘅时间先可以搞翻掂噶。 咁又唔需要嘅，系啊。不过如果系真系发现，即系尤其是可能喺呢两年几嘅时间啦，咁都见咗有体重上升啊，咁确实又可能食嘢都会系多咗嘅，咁就要知道其实如果系从饮食上导致嘅脂肪肝咧，只需要即系其实第一就喺你饮食上作出一个调整，譬如就食翻油分较低嘅食物啦，尤其是系肉类嗰啲，拣翻啲瘦嘅肉嘅位置啊，咁。減少個肉嘅攝取，唔好食咁多，咁亦都用少啲油，用健康啲方法，譬如可能蒸啊，或者係一啲快炒、少油快炒啊等等呢啲啊，或者即係都可以適量地焗下啊，grill 下嘢食嘅咁，去用翻啲健康啲嘅方法，少啲肉。再配合有即係蔬菜水果啊，同埋有淀粉質嘅话，其实即係呢个係第一步。跟住之后可以嘅就喺屋企啦，做下拉筋啊，喐动下啊，或者企下，唔好成日坐。咁呢啲都係一个即係好啲嘅配合。咁有啲嘅屋企可能即係有少少空间嘅，有啲会去跳下绳啊咁囉。咁都係其实好好 啊。Mimi， 我都想问一下呢，其实呢脂肪肝呢一旦即係譬如话曾经试过有啦，然之后我就算当啦之后食返正常嘅飲食啊，均衡翻咧，令到佢消失咗啦。会唔会话咧，即系曾经试过患脂肪肝嘅人士咧，对于呢啲嘅食物啊，可能嘅刺激咧，系会特别敏感咧，然后又会好快又翻发翻变翻脂肪肝咁样噶？ 唔会嘅。如果你能够即系从饮食当中啊，加埋日常有即系啲运动量去消耗下，而令到个肝嘅脂肪可以溶咗去嘅话，变为翻做一个健康正常肝咧，咁你能够保持翻个饮食健康嘅话，其实佢又唔会话诶好快脆转个头诶，啲脂肪又积翻晒喺个肝度，唔会嘅，系咁，所以呢一 part 唔使担心话我曾经有脂肪肝，有阵时转个头我又会翻发噶啦，咁只需要有翻一个好嘅即系饮食啊，同埋运动嘅时间啊，作息时间啊等等呢啲，咁配合翻嘅话，其实就唔使担心嘅，个肝系其实好有生命力，好好，所以我哋要锡住佢。 系，咁有冇话咧，即系男性同女性嘅比例啊，或者有冇话，即系女性可能个体脂本身多啲咧，脂肪肝嘅风险就会强啲咁嘅咧？ 都冇嘅，其实都系会去睇翻嗰个嘅饮食同埋个体重嗰个嘅情况如何而去断定即系个脂肪肝，因为其实脂肪肝男男女女都会有嘅。 系 啦，咁所以即系都系即系无论男又好女又好，都系要注意翻个饮食咯。即系如果话讲晕即系可能其他疾病嘅话，要如果系分男性女性，容易啲会去见到嘅。譬如有一啲叫自身免疫系统嘅一啲嘅问题嘅，就真系女性可能会容易啲，因为女性嘅荷尔蒙系会令到患自身免疫系统问题嘅机会系大啲咯。 有冇话边一类嘅人士咧需要特别留意咧？因为咧目前我自己嘅认知就系、好似都一定要揾专业人士或者仪器咧去做咗一啲嘅评估啊，睇咗个数值先知道算唔算系脂肪肝噶嘛？系咪自己唔会知道噶？ 哇！如果自己知道就好严重噶啦，应该系啦。咁所以咧都系靠即系年年验身啦，即系特别系如果都知道自己都体重有问题，都过咗一段时间噶啦，都唔系话可能呢两三个月先肥胖嘅。咁有一段时间都见自己体重即系比较高啦，咁亦都要系年年验身啦。咁喺验身嘅话，如果验到有肝功能嗰啲嘅话咧，其实都会睇到，医生都会睇到，咦，可能有初步脂肪肝，咁可能而家仲有一啲另外嘅 scan 系可以做到更准确去断定个脂肪肝嘅严重度嘅，咁就可以对症下药咯。 明白晒啦。咁今朝早咧请教咗 Mimi 好多关于脂肪肝嘅问题啦。其实头先 Mimi 有一样嘢讲得好啱嘅，就系鼓励大家咧，即系定期去验身，同埋都要留意一下自己一啲身体状况会唔会话有异常嘅唔舒服啊，或者有啲乜嘢不适咧，就快啲去揾翻专业人士或者求医咧，咁就可以快啲根治，快啲解决咯。 哎呀，冇错啊！ 好啊，唔该晒 Mimi， 啊，唔该晒 Bobby。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陪住各位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间咧有白元浩、小白如常喺节目入边出现嘅，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啦，先同各位听众望一望一个咧就系有关于射击练习嘅通告，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同样都是一个射击练习的通告，今天由上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不知会不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不会塞车的？ 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听了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今日咧可能复课嘅学生哥咧又再多翻少少啦吓，咁啊唔知道交通方面嘅情况系点咧 ，Didi？ 冇错，早晨啊，小白。 早晨。 系啦，咁啊路面咧就交通嘅车辆咧又多咗少少咯。 哦。 咁啊平时晨早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冇讲车龙嘅，咁而家开始咧陆陆续续咧就多翻车噶啦。 讲翻啲车龙嘅位置啦，要。 系啦，咁啊好事嚟嘅，先讲翻啦。咁啊而家公主道过海咧，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咧。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电话机楼噶。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果栏嘅。暂时就系咁多啦。 嗯，咁啊，虽然咧就陆陆续续即系叫做翻学啦，咁啊，但系见到嗰个路面嘅情况都系啲行常车龙，就唔算系特别。大問題嘅， 但係就當然係早咗出現車龍， 冇錯，早塞少少咯， 係係啦， 慢車少少，咁大家預鬆少少咯，又係。 係啊，啲人開始適應翻嘅，少有少嘅適應，多有多適應。 冇錯啦， 香港人咧就係好犀利嘅適應。 香港人嗰個適應能力真係好強 嘅 喎。 冇錯，我都認同嘅。 係啊， 咁我想講下小白，你琴日咧有冇睇到媒體咧介紹咧新一代嘅巴九巴嘅綠色嗰個巴士？ 哦，我知道，嗰個6號線嘅巴士。 係啊，咁我都查睇到啲詳細資料，再同大家講下啊。咁你知道啦，而家咧就。開始要接近呢個新世代嘛，所以九巴咧就推動呢個綠色運輸啦，就有16部，即係佢哋嘅買咗16部啦，新一代嘅純電動單層嘅巴士，琴日開始咧第一日投入服務喎，咁就係行走呢個6號線嘅，由荔枝角去到尖沙咀碼頭啦，就會途經呢個繁忙嘅路段就係彌敦道啦。咁新一代嘅單層電動巴士咧，就係九巴最新嘅巴士規格啦，包括有啲咩咧？哇，好啦，提供免費嘅5G WiFi 上網服務啦， 呢個都係要讚啊！ 讚啊！ 系啊，即系你一路行嘅时候咧，就一路你唔需要用自己数据，你就上翻上去佢自己巴士上面提供俾嗰个嘅互联网服务咧，你 link 咗，即系你连结咗佢之后咧，你就可以享有一个咧就5G 嘅免费上网服务。 哇！你话而家啦，你知啦，个个都揸住部电话，个电话仲紧要到不得了啊！所以你话有得上埋网，有得插埋电系几好咧？ 梗系啦， 同埋咧有通风窗，真系好啊！ 哦，系咩？ 系啊，呢样先犀利啊！系啊， 好嘢喎！ 我睇到，我睇好多资料啊，慢慢讲下。通风窗咁，同埋咧。你有啲舊嘅巴士都有安全帶嘅，咁而家新嘅當然都會每一個座位都有安全帶啦，咁大家可以扣住啦。咁好啦，顏色咧就係會以電光綠啊作為車身嘅 電光綠 色，咩叫電光綠？ 我仲叫佢做熒光綠添，電光綠。 我覺得係草綠色咁樣咯， 因為電光綠咧，佢就更加能夠將咧就電動車呢一個嘅標誌咧就講出嚟啊嘛，所以叫電光綠。 哦，冇錯。咁新款嘅電巴咧就係單層巴士啦，就會輕，即係較之前啊，之前都係有啲係電動巴士嚟噶嘛。係。咁而家新一代咧就會輕4%，咁同埋載客量咧就多16%，可以去載到81個人嘅。係。咁就係咁樣啦，呢個就係單層巴士，琴日頭開始投入服務㗎。 都幾多啊！我都想即係有啲心癮想試一試喎。 係咪啊？ 坐下喎。 哇！你睇下啲媒體報道啊，原來咧香港好多巴士迷㗎。 係啊。 晨咁早咧要搭頭班車，幾十人啦喺度排曬隊啦。攞晒誒喺度影相啊！有啲上唔到巴士啊，你知有限噶嘛，就追住個巴士喺度影相，真係好犀利啊！ 有陣時候我都見到啲巴士迷咧，可能收到消息啊，譬如喺例如過海咁樣紅隧附近啊，有啲特別嘅巴士出沒嘅時候咧，你都會見到佢哋喺天橋嗰度就拎住一大支嗰啲長鏡頭啊，準備影相噶。 冇錯，咁啊頭先咧就講咗係單層巴士開始，琴日第一日投入服務嘅，咁但係都有好消息話俾你聽，原來九巴陸陸續續咧就同兩間巴士嘅製造。 造商咧，再买继续咁样买啊。 嗯， 咁样咧就会买多五十二部嘅双层啊，今次嗱唔系单层啊， 好嘢、 啊，买多五十二部嘅电动双层巴士，预计出年开始投入服务噶啦。 嗯， 咁啊，但系呢两款巴士嘅车身咧，就长度咧就系十二米嘅，咁预计可以载客量咧大约系120人噶。咁但系几得意，新嗰只嘅香港嘅双层电动巴士咧，你知唔知系点啊？原来佢个车顶咧系安装咗太阳能薄膜啊， 嗯， 可以为巴士咧提供呢一个供电，喺电能上咧就可以再生能源可以用，哇，几正啊！ 哇，好呢、啊這个，因为我之前咧喺节目入边都讲过一样嘢，就系、是日本有铁路公司咧，佢哋啱啱就宣布咗咧，即系都系早上个星期嘅事， 系， 咁佢哋就宣布咗咧，佢哋成为咗全球第一个咧，就系、是所有嘅能源都系再生能源，咁、 哦、 主要都系太阳能咧，去到就系俾到能源佢哋添，系啊， 哎、好我哋香港一路路跟得上噶啦，希望咁啊几好噶，个车顶咧装咗太阳能薄膜，可以为巴士咧提供呢个电啊，真系唔错。 嗯， 咁同埋咧双层巴士咧，讲紧出年系会投入服务啊嘛，佢哋嘅座位距离咧好啦，更加宽阔，肥啲都可以上，唔使 哎呀， 更加 阔。 咁同埋咧，你有冇印象咧？而家啲巴士咧通常都系得一个轮椅位噶嘛，泊位 系啊， 但系而家新嗰啲系有两个系啦，双轮椅泊位，咁所以咧就 系 即系坐轮椅嘅朋友咧就唔使成日担心惊冇位啦，因为多咗个。 同埋坐轮椅嘅朋友咧，咁啊可以结伴同游啦。咁、你一架巴士上面咧，如果有两个座位嘅话咧，就唔需要话，我上咗先。你又坐下一架啦，就唔使可以一齐上车。 啊，你真系谂得细心啦，系咯，可以两个 friend 一齐上车，啊 ，friend 咁样一齐上车。 啊，所以好期待出年咧系有呢一个嘅咁啊新嘅巴士啊，咁啊几好啊。咁九巴咧迟啲咧就会拥有80部纯电动嘅巴士啦。 嗯， 咁佢哋咧就计划啊持续迈向呢个2050年咧全线都采用新嘅能源巴士目标进发嘅。 系， 系啦。 咁啊都见到香港都第一就本身私家车方面越嚟越多嘅电动车啦、如果连巴士咧都可以提供多啲呢啲電動車，咁我相信我哋嘅路面上面咧，嗰個嘅空氣污染方面咧、又可以得到大大嘅改善啦。 冇錯，零排放其實好緊要啊。咁不過咧，巴士車身就綠色嘅，我想問你啊，小白，你中唔中意綠色噶、 其實我都幾中意啊，因為我一望落去嘅時間咧，佢嗰座嘅電光綠啊嘛，咁啊可以即刻話俾大家聽咧，佢係環保。因为环保不嬲都系用绿色嘅，咁啊虽然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可能喂呢只绿咧好辛苦啊，望落去唔靓咁样。不过我觉得咧今次就如果唔系净系单纯美观嘅问题，纯粹以一个标志性嘅问题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佢呢只颜色都唔错。 不过咁样讲，颜色真系好主观嘅，有啲人中意，有啲人唔中意。我就好中意嘅绿色啊、紫色、黄色啊，即系呢啲咁 colourful 嘅。 系啊，你今日都黄色啊？ 系啊，黄金啊， 鲜黄色。 好啦，交翻你讲天气。 好，唔该晒 Didi。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啊，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啦。 早晨，唔知道出边嘅天气情况系点咧？ 哦，今日系焗住喎，老实实啦。咁啊，我哋天空咧啲云都比较多少少啊，唔知系咪真系会沤紧一两阵嘅骤雨啦。不过落下雨偶尔都系好啊。琴日我记得夜晚黑瞓落床嗰下都几热咯，所以最后都忍唔住开咗即系。嗰啲冷氣啊，或者開下風扇啊、涼風機啊咁樣，因為其實我就未開始開啲咁消暑嘅嘢嘅，原先，但琴晚黑咧唔係好頂得順， 係啊， 好啦， 你知唔知我琴日夜晚咧瞓覺嘅時候，其實我都即係有開冷氣啦，但係因為我個冷氣其實温度咧就唔係話調節到好低嘅，咁所以咧都唔係話叫做冇咁熱啦。但我4点钟嘅时间咧，我都忍唔住即系热醒咗，唔知点解。 系啊，系啊，系啊，我都有咁嘅大概咁嘅遭遇咯。咁所以啊，估唔到关于呢个瞓翻热醒呢个题目都有啲共鸣啊吓。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系咪都系咁样觉得啦？咁啊，详细天气交俾小白讲嗰句啦。 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嘅预测嘅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噶，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热，下星期日以及星期一风势颇大，咁啊骤雨会增多，气温咧就会稍为低噶啦。而家27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今天早上咁啊，继续咧都会有我哋晨光大学有阿周华山博士喺度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周华山博士。 而早上嘅晨光大学 Kitty 崔杰同咧继续邀请到自在社嘅创办人周华山博士咧同我哋倾偈嘅，早晨啊，周博士， 早晨，大家好。 系啦，上个礼拜咧意犹未尽啊，同你倾偈啊，临尾嘅时候俾你讲咗一个好好嘅课题，就系话点样，总之唔伤感情地啦，唔伤心地去到分手，唔暴力地去分手。哇，呢个咧其实都我谂系好多情侣咧好希望达到嘅，始终咧即系可能都叫做相爱过啊，或者叫做大家都对大家好过啊，到要分开嘅时候咧，都唔想叫做搲烂块面，大家咧就伤晒感情咁样又何必？咁但系点样可以有效地做得到呢？周博士 系啊 ，Kitty， 依个系好重要嘅课题，就系非暴力分手，系带住爱、带住祝福去分手。咁呢个系唔简单嘅吓。我谂有几个技巧，我先讲咗先啦。因为太多时候分手带嚟太大嘅伤痛，甚至我遇好多人系分手十年啊，仲系痛不欲生啊。仲有同我讲，佢琴日发生咁啊，原来已经系十年前、五年前，我话哇，真系。搞成咁啊！做咩令到自己對方而家已經風流快活啦？你仲冇睇嗰種想像啊？佢點樣忘恩負義啊？佢依陣你咁叫到個名都唔記得咗咁滯啦！佢唔知幾幸福去咗外地啊！你仲喺度，即係嗰種痛苦係冇任何意義嘅，亦都傷害唔到佢，係嘛？即係何苦咁去折磨自己呢？嗱，幾樣嘢小技巧。第一嗱，首先我先講，如果你係主動分手嗰、那個嚇，因為好唔同噶嚇。第一咧就係、是。肯定翻對方嘅價值，亦都肯定翻依段關係對你嘅價值，依個係最重要嘅。因為我哋好多時一分手，其中一個最惡劣咧就係你自私、你估啊，你好虛偽。我未見過女人好似你咁虛，我未見過男人好似你咁賤格嘅話，依啲係真係，即係大家最後都好痛苦㗎。其實我哋自己都好痛苦㗎。咁樣去摧毀對方咧，總會有一日自己都覺得。我出手太重喎，咁樣 有啲後悔咯。嗰陣時更激烈講到 有啲內疚啊！我哇，突然間咁重手去傷對方，搞到對方一世都自卑自責，即係做人唔好咁啦嚇。咁所以我肯定翻對方嘅付出啦，欣賞翻對方嘅努力啦，欣賞翻對方嘅出發點啦。就算有啲人唔認同，唔緊要嘅嚇，我哋依然可以 appreciate 欣賞翻佢嘅努力付出。第二啦，好重要啦，就係肯定翻我嘅真心付出。即使一刻要分手，就千祈唔好話。嗱，我聽過啲最恐怖嘅，即係個女子同我喊到癲曬，那個男人同佢講，即係大家一齊咗好多年，同居咗三年㗎啦。 我估到啦，係咪我冇愛過你啊？ 係啊，就係嗰個其實我冇愛過你㗎，其實哇，就恐怖到咧。我聽完之後真係我都覺得哇，好傷啊！ 點安慰翻佢啊？咁 呢個重手啊，呢個高難度啊，即係。是全盤否定曬，仲要大家曾經同居幾年，連話性關係，我都是為了性的滿足嘅啫，身體的滿足㗎，我不是真的愛你嘅。咁、那個傷害是好深好深嘅嚇，咁所以呢個真係即係積多啲陰德啊，老細唔該，我三百世曱甴都搞唔掂啊，真係嚇。咁所以我第一即係肯定翻自己嘅努力，就算坦白講，我已經唔愛對方，每日感情係會變化嘅，有一刻。真心我發覺，咦，我變咗質啦喎，我已經唔愛對方啦喎。咁好簡單同佢講，我曾經真係瞓曬身，我真係付出好多。而最重要啊，講翻呢段關係對我嘅生命有啲乜嘢價值？即使我哋要分手啦，譬如我未遇過一個女子或者男子好似你等等等等，因為同你嘅關係，最重要的重點擺喺，因為同你一齊嘅關係，我學到啲乜嘢，或者我變成咗一個點樣嘅人。我經歷到啲乜嘢，係我一生未經歷過嘅嗰、那個獨特性啊 ，uniqueness 啊，任何人都渴望自己獨特，任何人都渴望個關係獨特。即使分手咧，如果哇，原來我曾經係你生命中咁重要嘅一個人㗎，原來嗰次我撥一撥頭髮，令到你難忘咗十五年啊，好啦，死佬你走啦，就即刻好唔同㗎嗰、那個反應。所以個肯定翻嗰個自我價值係非常非常重要，就肯定翻個關係嘅獨特性啦，大家真心付出啦，而最最最重要咧，就真係要真心啦。千祈唔好你學完呢三招啊！之後我即今晚即刻我飛你啊嚇！啊今只話喺電台學咗啊，第一招咁呢個傷痕，因為人與人係情感嘅連結，係潛意識嘅連結，呢啲冇得扮嘅，令到自己真係真心聚焦喺翻大家一齊嘅關係嘅價值裏邊，咁呢個絕對能夠減低分手個傷痛，呢、這個就係非暴力分手。 係，我諗即係啱啱周博士講嗰啲咧，都唔係淨係話貨對方嘅，即係如果你係主動分手，你唔想對方太過激烈或者點樣去到安撫佢，我覺得係即係自己講得到呢啲嘢出嚟嘅時候，自己係沉澱過啊，或者回憶過、思考過咁樣咧，對於自己去放低呢件事咧，都好有幫助咯。即係就算你係提出分手嗰個咧，都唔代表你唔傷噶嘛。係 啊，依個好重要啦。如果調翻轉啦，如果自己俾人飛嗰個咧。嗱，依個坦白講難度係高好多㗎嚇，因為你飛人你想飛啊嘛，咁你梗係輕鬆好多啦。第一俾人飛嗰個仲要係啲措手不及啊！我聽過最震撼咧，嗱同一個故事又好有趣啊！希望而家唔會教壞細路啊嚇，即係幾個人同我唔同嘅人嚟㗎嚇，唔同，但係講同一個故事，就有一日同居嘅，翻到屋企見到台面有一封信 嚇， 然後好多個櫃桶係吉曬，好多衫櫃。 呢个电影情节嚟嘅， 但系同一个故事嚟嘅，唔同嘅人嚟嘅， 系 嘛？嗱，呢个分别发现喺发生喺男人，亦都发生过喺女人身上。 即系面对唔到咯，其实系嘛？即系佢连面对面讲一声再见，佢都做唔到。 冇错，嗱，通常咧就系因为有啲嘢唔见得光，通常即系出边有另一件收埋好耐啦，都唔知点样解释啦，啲蛛丝马迹，于是把心一横，无谓讲嘅。一走了之，仲有我听过啲好字啊，真系字啊，封信仲要狂扫对方。嗱，你放心啊，如果对方狂扫你咧，通常都系因为自己身有 good 有愧啊。我自己无啦啦闹到你，琴日先话爱你啊，讲到你捧到你天上最美丽嗰朵鲜花，而家就踩到你地底嚟。咁通常就因为自己其实系有亏心事啦，即系一般情况，所以大家真系唔好太介意。如果对方无端咧系咁踩你咧，通常都系投射嚟噶，十中其九系投射嚟。如果唔會咁，一段關係一隻手拍唔響，一定有好欣賞嘅地方，好感恩，好中意嘅地方，亦都有唔喜歡，即、就、係、是、抗拒嘅地方。即、就、係、是、人性一般都係咁嘅嚇。咁所以如果係俾人飛嗰、那個咧，嗱最關鍵嗰點啦，同正下個 logic 個邏輯係一樣嘅，就係、是、自己要懂得揾翻自己嘅價值，揾翻呢段關係對我嘅價值。雖然對方可能真係渣男，或者真係死白妹，佢真係飛咗我啦，或者一走了之嘅。甚至已經找不到的一些很決絕的手機都改了了，從此都永世不會再相遇了。但是同時我為自己生命創造價值，那這個很重要的，就是欣賞自己的努力，欣賞自己的付出，就是看回這段關係提醒到我些什麼，讓我變得怎樣更加堅強更加強壯，這些都是我值得學習的。 好啊，今日多谢晒周华山博士。我都记得之前咧，周博士成日提我哋就系话唔好将自己个个人价值咧同外在嘅一啲人嘅关系啊，或者自己一啲遭遇去连结咗，就唔好因为咧遇到一啲唔好嘅事情或者唔系你想发生嘅事情咧，就觉得否定咗自己。咁啊喺爱情方面亦都系啦，即系对方想离开又好，或者你想离开又好，都唔代表即系你个人唔好嘅，系啦。咁啊好多时候都系嗰句啦，系啦，唔啱咁就冇计啦，啱先。好啊，咁啊，今日唔该晒周华山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再倾过。 你觉得时来运到嘅系因为你一落楼嘅时候都已经有一架嘅车喺度等紧你，可以送你出门口啦。咁希望你今日你系好运嘅。天气你行艺嘅一首歌曲刚好啊。咁啊，见到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早上沿岸有雾，日间炎热，最高嘅气温会到32度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转头7:30之后，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噶。今日是4月26日，星期二，农历3月26日，适宜祭祀、祈福、开光、解除、拆卸、入宅、安藏、修造、安门、纳畜、安葬。 几惊今日唔好啊！ 使乜担心咁多啊？今日忌动土、破土、纳财、掘井、开市、伐木、交易。 OK OK， 记得啦。 咁就好啦。今日都系世界知识产权日， 我会加强保护、尊重知识产权嘅意识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431宗确诊，包括16宗输入个案，多11名患者离世。新增19间学校呈报阳性个案，是13名学生同埋6名教师，其中8宗系喺寻日呈报，有5人一直未开学。3人上个星期曾经翻学，一名确诊学生就读的学校上个星期有同校教师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暂时见不到有学校爆发。北京市出现新冠病毒本土疫情，当局今日至到星期六对东城、西城、海淀等11个区开展3轮核酸检测。在昨晚召开的疫情防控记者会上，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表示，为压制疫情传播风险，北京决定在朝阳区已经开展的核酸检测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区域筛查范围。核心区暂停举办会展、论坛、婚宴等的活动。另外，北京暂停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展销促销等大型聚集性活动，暂停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课程和培训活动，暂停零散装修、零散建设工程施工，检测结束之后再恢复。韩联社报道，北韩夜间阅兵，纪念建军90周年。報道指出，阅兵在昨晚10点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举行。南韩军方认为可能是正式的阅兵，暂时未知道北韩领袖金正恩有没有出席，但是依惯例，金正恩可能出席并且发表讲话。報道指出，预计新型武器系统可能在阅兵上亮相，亦都不排除是一次大规模阅兵。这一次是北韩第4次在夜间阅兵。自2020年10月劳动党建党75周年阅兵以来，北韩接连在夜间或者凌晨阅兵。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车多，龙尾隔田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旧清水湾道落坪石方向，近住丰盛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飞鹅山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红桥对开；后少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就去到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歌曲内外都一样咁 sweet。 包括 Jenny 自己因为疫情而要同亲人或者是另一半分开的，今次写歌的 Tim 同他女朋友亦都是一样，但仍然隔空一起创作，愿意同制成品一样咁 sweet。 有日会被怜悯，谁也怕地球真。 作曲 Tim 曾永熙，填词朱林，编曲监制 Tim。 上晚四个星期回落九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七位 Jenny 刚好。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外交二十问。 回到嚟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继续是香港基本法的问题。根据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财政收入需不需要上缴中央人民政府的呢？三个选择 ：A. 部分上缴 ；B. 酌情上缴；定系 C. 不上缴呢？ 以我所知，中国的地方政府其实是有独立的财政，不过他们需要上缴部分财政收入给中央，作为国家的国库收入。 是啊，至于上缴的金额，如果只是一刀切，就未免太苛刻。照理应该是能者多劳，比较富裕的地方政府就交多些钱，而收入较低的地方就应该要酌情上缴。 你这样推测都很合常理，不过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相信处理方法和一般县市不同。 的而且確，香港的社會制度很大程度上都有別於中國的一般城市，財政上很可能都是自行運作，並將所有收入用在香港市民和社會發展上面。 所以我覺得香港的財政收入應該是 C 不上繳中央人民政府。 正確，根據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財政收入全部用於自身需要，无需上缴中央人民政府的。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在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如果考生在 DSE 期间不幸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病或者需要进行检疫，将不获准到一般市场应考。如果考生认为身体状况适合应考，可以选择到竹篙湾社区隔离设施应考。 我们建议选择到竹篙湾应考的考生可以预先执拾行李，带备足够应付隔离或者检疫期间需要的物品。行李上并且要系上名牌，写上姓名、考生编号、电话号码等等资料。 考生需要自备文具、计算机、收音机以及电池、耳筒等应试所需物品，还需要带备温习的书本和笔记、衣物、手表、眼镜、电子设备以及充电线、数据卡或者是 WiFi 弹等用品。 而在应考时，考生需要带备准考证正本、身份证正本、考试所需文具以及物品去到考室，但是不可以携带书本、笔记以及手机等通讯仪器。详情可以参阅考评局网站以及文凭试网志。 希望大家保持身心健康，以平常心面对 DSE。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 喂，今日同大家讲下呢个啊，喂，琴日咧有一个疑似鲨鱼事件咧，咁啊喺屯门河嗰度发生咗、 嗯， 有冇睇新闻嘅报道啊？两位拍档， 冇睇到呢一则喎。 系啦， 嗰个唔系鲨鱼嚟噶嘛？ 系啊，系咩嚟？系第二种 鱼嚟 噶 嘛？ 系啊，叫番车鱼，系啦，咁啊呢个番车鱼咧就误闯呢个屯门河，咁啊市民咧目睹之后又报警啦，咁啊渔护专家又到场啦，话、喂，虚惊一场嚟嘅咧。其实咧，即系呢一种鱼咧系深海鱼嚟噶。吓啊，深海鱼真系惨啦！啊，游咗去屯门河，唔知佢走唔走得到咧？我反而呢一个就有少少担心啊！ 我即刻谂到另一样嘢，你而家呢个有条深海鱼， 系啊， 咁啊游咗去屯门河， 系啊， 咁理论上呢条深海鱼唔应该屯门河出现啦。 系 早前咧喺日本有一条三米长嘅系咪叫墨鱼定八爪鱼啊？ 定 章鱼，总之好多脚嗰啲， 好多只脚嗰啲啦，系啊。 就又冲咗上浅滩喎， 跟住咧， 咁当然就已经即系拿镬之后就已经 关咗啦，已经 一命呜呼啦。咁题外话就系究竟研究佢啲咩咧？因为呢啲系深海嘅产物嚟噶嘛，就研究下佢点样繁殖咯。 哦， 即系搵佢嘅器官出嚟。 哦，解剖外星人系咪？ 解剖外星人。咦，咁又系咁样，无端端就 系 有啲 佢，但系首先佢冇挂到嘅， 系 睇下点样引到佢呢个叫做番车鱼。其实番车鱼呢个名都几难听，即系佢 冇意头咯。 佢两样都冇意头啊！你知唔知英文个学名叫 Mola Mola M O L A M O L A 啊？咁啊，被誉为咩咧？就系呢个古灾嘅吉祥物，意思系啲莫古文揶揄佢啊。因为 Mola Mola 就系冇 啦 冇 啦， 碰巧琴日港股咧跌好多， 系 跌好多， 即系一见到佢个股市就泻啦。 系啊，但系佢 Mola Mola 英文名嚟噶嘛？ 系啊， 系咯。 但系英文系冇啦呢个意思。 系啊，但系 唔关事啊， 搞笑。佢个学名即系叫 Mola Mola 系深海鱼啦。咁啊，报章嘅报道咧，又称呢个番车鱼啊，或者叫做万波鱼咁样咯。咁啊，好中意咧，成日咧侧身咁样咧晒太阳，所以又叫做太阳鱼咁样。你哋可以睇下个照片，其实都几似鲨鱼。个旗咁样夹咗喺个屯门河嗰度，屯门河都几多嘢睇。前排蓝色多瑙河都喺屯门嗰度， 系 即系咪因为有蓝色多瑙河嗰啲化工物料嗰啲成引咗条鱼 过去？我觉得咧，其实佢成条鱼个样咧就唔似鲨鱼嘅，只不过佢夹咗条尾定系嗰个系啦，就条尾就夹咗出嚟，有个三角形啫。 钟哥咧，钟哥觉得咧？ 我覺得唔似嘅， 唔係你有冇見過真嘅鯊魚先？啊，你一定有見過啦。最後又係 真，又係喺邊度見啊？你 新西蘭喺新西蘭拍旅遊特輯 嘅 時 候， 真嘅鯊魚有見過，但係就喺水族館，即係喺新加坡嗰個水族館叫真嘅鯊魚。但海咧，即係好彩地咧就冇見過，但係喺海就見過鯨魚啫嘛。 係你嗰都勁嘅，係新加坡國立水族館 嗰個好大 嘅， 係 啊。咁咧，我自己咧都好中意睇魚啊。其實如果去翻嗰個主題公園咧。其实我入到去咧，我净系睇一样嘢，我都系睇下鱼仔咁样咧。咁我好开心，好疗愈，因为屋企咧唔能够有咁大嘅鱼缸啊。其实旧时细个咧，我系养过鱼同埋养过虾嘅。不过真系搞唔掂。 点解要养虾？好奇怪啊！ 养虾咧，好似手指甲 咁細嗰啲啊，即係 嗰啲一期好興噶，唔使點理佢嘅。咁啊，係一個好靚嘅缸仔，細細缸嘅啫，蝦毛咁樣樣。咁但係養咗下啦，會唔見咗噶？ 點解啊？ 溶咗 嚇！ 我都有買過，唔知點解成件事你覺得好化學咁樣，即係佢話啊，佢自己會自生噶啦喺啲系統裏邊。 佢有個生態圈嘅 suppose 係啊，跟住但係養養下，咦唔見咗嘅，唔知去咗邊度。 系啊，咁就冇噶，你成晏夜浸咗。 你嗰晚嗰餐饭系咪阿妈整咗咩虾米？ 唔系啩？ 粉丝嗰啲 咁惊？ 虾米都大啲啊！形容佢哋，即系其实如果你喺坊间买嗰啲虾仔咧，其实咧连虾干嗰啲长度都冇。 冇噶，冇噶，系。 而家养鱼就会有好多嘅品种啦，又或者甚至乎器材啦，你会有好多嘢，甚至乎你用咸水鱼都得啊嘛。 系啊，系啊， 咁啊成日话啲咸水鱼喺边度攞翻？ 即系小丑鱼啊嘛，即系有啲。人 是養那些即海鱼嗰啲系咪？ 系啦，即系譬如你深海奇兵嗰啲鱼都可以养得到。 你唔可以自己攞啲自来水，跟住沟啲盐变咗咸水唔得噶嘛？ 你亦都唔可以攞马桶嗰啲水 得噶嘛？ 攞出嚟养， 所以可能即系你要去翻卖鱼嘅地方，要买啲水翻嚟，你先可以放落去啦。以前我哋僆仔嚟嚟去咪养两种，一种红剑， 系 一种黑魔尼。 黑魔尼系 养开，养开啊！可以隨意拋出啲名字。 我以前屋企都有養啊，但係好難啊，我覺得好難養。尤其是我記得細個咧，又搬過一次屋，跟住搬完一次屋之後咧，我阿媽就話：呢間屋養極都養唔到嘅咁樣，因為其實佢都好齊全啊，即係有個大嘅魚缸咁，跟住我成日細個見到佢間唔中就換水，跟住我仲話好腥啊咁樣啦。咁佢換水又係即係換緊啲，跟住又倒緊啲，換緊啲又倒緊啲，即 係一次過換曬噶嘛。 係啦，總之好多嘢㗎。 你幫媽咪換水搞到條魚瓜咗啊？ 唔關事啊，佢係話搬咗屋之後，就算再買一啲新嘅魚落去咧，佢話啊都養唔到嘅。 咁咪好咯。 点解？ 帮你挡咗。 哦，唔系咁，跟住就，咁我唔养啦，跟住我自己嚟翻， 即 系自己挡翻。 即系你养啊？你养嘅， 我妈咪养，系我自己鱼，我就冇乜特别感觉啊，因为我觉得 系 啊，有啲 鱼柳包啦，鱼柳包啦，主要都系。 唔系细个真系有跟个广告咧，攞条薯条喺度喺出面引佢啊，佢真系跟住你噶。不过我见到寻日都睇到一单新闻咧，就话有人咧。叫做嗱，平时带狗出去就 walk dog 啊嘛，佢 walk fish 喎。 吓，系咪攞住缸鱼行咁样？ 佢唔系啊，佢真系一架车推啊。咁嗰度咧系成个缸喺架，类似嗰啲 B B 车咁样啦，个 size 就 系。喂，系咪金鱼街卖嘢啊？街头到街尾攞货嘅，即系波鞋铺，波鞋铺 A 铺同 B 铺 sell 货咁样啊。 但系佢个缸咧又唔系卖嘢嗰啲缸嚟嘅，佢真系几靓，好似一个即系出街嘅椭圆形嘅透明嘅一个箱咁样，咁都引起网民热议，就话原来鱼都要睇下街嘅咩咁样咯， 系咩？ 系啊， 真系噶， 系啊， 系佢即系有段短片话，即系 有张咁样嘅相影咗相。 唔系，首先我唔相信鱼系要行街先啦，鱼系游水。咁佢使乜嘢睇嗰啲建築物啊？ 睇下啲人啊， 汽車唔需要噶嘛。 所以我都覺得有啲稀奇。不過有陣時係咁嘅。依家香港有好多我自己覺得啦，即係比較唔同啲嘅一啲生態環境啦。譬如我真係見過人放貓，我細個咧真係好少見人放貓，即係會箍住只貓，好似放狗放狗遛狗咁樣放咧。哦，依家我真係見咗好多人都放貓，呢個第一。第二咧，我見好多人放龜啊。 哦，系啊， 嗰啲好大隻嗰啲陸龜咧， 但嗰啲佢真係要喐動㗎喎。係啊，因為嗰次我見到人哋放龜啦，咁啊真係放咗佢，因為喺一個圍欄裏面都幾大嘅草地啦。佢真係咧，你見佢個幾鐘頭嗰隻龜咧係冇停過咁樣行。 係啊，同埋咧嗰啲龜會跟住人行㗎喎。 係啊， 好似狗仔咁樣喎。我見住佢跟住個主人行啦，跟住個主人折返即係兜翻個圈啦。佢又自己識得 U turn。行翻去后边嘅， 系啊， 好稀奇喎！你有冇养过龟咧？我又问下啦。 龟好似冇，如果有都系好依稀地， 好细只嗰啲巴西龟咯， 丁屎咁大只嗰啲咧，但系都养咗冇耐就已经送咗俾人。 系啊，未必搞得掂嘅，我觉得，尤其是好大只嗰啲龟咧，你本身 搬佢落去都有问题。 梗系啦，香港个居住环境本身都系好鬼细咧。其实你要谂下，即系养动物同埋宠物之前，你要谂下自己屋企够唔够大咯。如果你系住紧即系我嗰啲咁。咁细嘅，可能得120尺嘅劏房嘅咁样，喂大佬，我自己转身都唔够啦，何况只龟啊！ 有个逻辑咧，我系觉得 即大家可以諗下嘅，即係話譬如養動物，咁好多人就諗養動物咧，有一種治愈嘅感覺啊嘛，即係佢會帶到俾我啲乜嘢，即係舒服嘅心情啊，學識點樣照顧啊，噼里啪啦好多嘢啊嘛。咁但係調翻轉頭，有冇諗過你會可以，你可以付出幾多時間俾佢？ 係， 即係呢一個要諗啊。如果你譬如我平時你都唔得閒翻屋企嘅，好忙嘅。咁其實就不如諗一諗先啦。 係、喂，不過咧都要補充翻呢一個嗱，頭先講咗好耐呢個股災吉祥物咧，叫番車魚 Mola Mola 咧。咁咧好多人咧，除咗諗到股災之外咧，都會諗到食呢一樣嘢。咁、我心諗，哇，真係民以食為天啊！嚇、啊，香港果然係美食天堂。你見到呢條魚， 做咩覺得係河豚？佢諗可以食、啊。 喂，你真係講得啱。佢話咧，即係嗱，唔係佢啊，係食安中心咧，食安中心啊，緊貼呢、這個熱門嘅話題咧，提到有人將呢個番車魚嘅魚腸咧稱作龍腸啊，咁解嚟食啦，應該就係、是、咁、番車魚咧係鹹水魚，可能含有咧河豚毒素啊，咁啊進食之後咧有機會導致咧肌肉麻痹，咁啊嚴重者咧更加會出現咧呼吸衰竭而死啊，所以有時呢啲嘢咧，你唔好以為喂咁大條魚，等我去釣釣佢。跟住再啊，古法烹调先，咁啊唔得啊！食安中心就同你讲， 人类有呢个习性噶嘛，好少见嘅嘢就觉得好好食噶嘛。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 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来电时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愿我的苦等已变从未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慎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连魂间刻记一种心瘾，相信贴紧揭开的封印，这样你。太吓对分 ，It's you and me， yeah。 这部服饰令我全面驱走灰暗。但雪崩都不散去退避，仰望太久，我太想逃进爱给你，想一起踏过千里。 You kiss me so sweetly， 愿我的苦等已变从未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 You kiss me so sweetly， 炽热的交织叫爱情更真，连魂间刻记一种心瘾，心意贴近揭开的封印，这样微妙浪漫提刻对分。 It's you这部服饰恋爱全面驱走灰暗。 Oh yes you're with the way I can't get enough My love you're with the way Oh oh oh oh oh oh oh This is worth the wait. Oh, you're my love, I say. I can't. featuring Moon Tang 报复式浪漫。 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 啊，咁啊，我哋成日都话到咧，咁啊，唔同嘅季节咧，有唔同嘅心情嘅，即系例如可能系秋天咧，个人就可能会譬如郁闷啲啊，因为个气温问题啦咁样。咁啊，有啲人就会话喂，唔同季节咧，既然有唔同嘅心情嘅时候，夏天系咪即系特别又开心、特别解放嗰个感觉咧？咁样啊？原來又未必嘅，喺外國咧有啲大學佢哋做咗啲研究，咁啊揾咗幾千人咧就一齊去做嗰啲叫自我評估。咁呢個自我評估咧就問佢哋啊，你哋係咪真係因為春天又點樣，夏天又點樣，秋天又點點點，冬天又點點點？咁發現咧，原來都唔係嘅，即係佢哋就初步咧估計就話呢一個嘅講法，因為季節而影響嗰個心情咧，其實就應該係不存在嘅。不過大家要籠統講開就咁講嘅啫。咁但係 必定有相反嘅咩睇法？ 係， 即 係冇錯。 即係話阿小白講話秋天個人會點啊？會 鬱悶啲 啊，但係亦都有人講秋高氣爽， 係啊，係咯，係啊， 一定會有相反睇。 所以都係睇人 嘅。冇錯啦，我就係秋高氣爽嗰啲人。咁我哋呢我哋而家直播室我哋三個講個講法，其實就精準咗啲啦。原因就係因為我哋講得出咧，譬如秋高氣爽啦，即係喺嗰個嘅同温度氣候好直接關係，就未必係因為嗰、那個你知季節係因為嗰個嘅月份而去話嗰個季節噶嘛。咁亦都係如果能夠精準啲，就係用嗰個嘅叫做氣候同埋温度。濕度去到講嘅話咧，咁啊真係有機會咧，係會影響我哋個心情啦。嗱，例如而家天文台就話佢有冇炎熱嗰個字啊？而家啊有啦， 有啊， 係啦，咁啊叫未來幾日大致天晴以及炎熱啊嘛。咁有炎熱呢個字嘅時間咧，其實就已經係代表咗個天氣咧係會熱啦，可能係高過幾多度啊，甚至乎連埋嗰個濕度咧都去到某一個界別嘅時候，就會加埋個温度，我哋睇咁又辛苦咗啦。嗱，如果我哋話到係因為個氣温同埋個濕度影響我哋個心情咧，啊原來咁樣就講得通啦。即係話到咧，嗱有陣時天氣凍嘅時候咧，係會令到我哋有一種叫做憂鬱啊，咩藍色憂鬱嗰種咁嘅感覺咧。咁如果你話秋天嘅，其實秋天如果佢落雨，我哋都唔舒服噶。咁問你，如果秋天秋高氣爽咧，我哋又爽嘅喎。 有風就唔得， 有 即係係啊。秋来也秋去，秋风就会叫人掉眼泪咯。 系， 即系有风就唔可以，冇风系 O K 嘅。 系啦系啦，咁如果你话夏天咧，呢一种闷热嘅天气咧，就会令到人烦躁嘅。咁呢个咧就啲科学家就不断喺度谂啊，系。是真係咧，會令到我哋嗰、那個因為温度令到我哋嗰、那個快樂嘅感覺咧會低咗。咁你就話到，因為我哋嘅大腦入邊嘅血清素咧，其實就可以改善我哋嗰個情緒。咁就話啦，如果我哋增加到我哋大腦嗰個血清素嗰個含量咧，其實我哋可以去超越咗呢一個氣温帶俾我哋嗰個嘅負面嘅情緒。 點樣可以做咧？食藥啊？ 咁當然又唔使食藥嘅，呢啲即係譬如朝頭早嘅時候問阿 Circle 咧，精神健康急救導師，佢都有好多方法咧。其實佢無形中咧都係話俾大家聽點樣增加嗰個大腦個血清素，令到我哋快樂，即係減去嗰個壓力噶嘛。 係啊 ，Kitty 成日講招啊，做運動， 做運動啦，係啊，做運動冇錯，一定冇錯。 係啦，咁我哋仲有啲學名嘅，叫做夏季情感障礙症。所謂夏季情感障礙症咧，即係話亦都可以簡單啲嚟叫夏叫呢個情感情緒中暑。因为热得滞咧， 咁你头先都话啦，夏天燥啊嘛， 夏天燥， 你都生人勿近噶啦，仲谈咩恋爱啊？系咪？所以有障碍啊？ 系啦，咁所以分手又要带住正能量分手啦。头先周华山就系咁讲嘅。好啦，咁咧，咁如果我哋话喺夏天嘅时候咧，咁啊情绪中暑会即系会点样咧？所谓情绪中暑，即系啲嘅叫症状咧，就可能令到我哋心烦气躁啦，容易发嬲啦，发脾气啦。同埋會令到我哋個思維咧都會混亂，即係個人冇咁清醒。 你仲話講呢幾樣同更年期一樣喎、啊、個症狀， 更年期燥啊嘛！ 我見有啲人平時都係咁嘅喎，咁又點搞咧？ 更年期嚟早咗 咁如果有呢幾個症狀嘅話咧，其實就好簡單嘅啫。你處理嘅方法，第一夏天咧，你見個人興興地、燥燥地咧，翻學又好，翻工或者屋企人都好咧。你俾杯凍水佢飲，真係好緊啦。雖然中醫唔建議 嘅，唔好飲凍嘢啊嘛。 係啦，咁你就一係俾杯常温嘅水俾佢咯，室温水俾佢。咁你飲完之後咧，發覺人咧 係起碼唔會咁火先啊。因為你火嘅時候咧，其實係會不斷咁樣令到個人越嚟越燥。因為你可能你覺得個環境好局促啦，因為環境其實都好主要嘅原因嚟嘅。環境局促啦，跟住個濕度，其實濕度又係一個好重要嘅因素。 春困啊嘛，我哋成日都話係好攰啊。 冇錯啦。咁但係如果你話夏天熱嘅時候咧，嗰種悶熱再加埋濕度高，就會令到我哋唞唔到氣啊嘛。咁人咧嗰個好似含氧量低咗咧，亦都會容易影響我哋嗰個情緒。所以其實我哋人咧就未必即係正確啲嚟講，我哋唔係因應住嗰個季節影響我哋嘅心情，係因為嗰個嘅温度同埋個濕度。令到我哋个情绪就好容易改变。 咁有啲咧就同嗰、那个阳光有关嘅，即系话喺北欧地方嗰、个日照时间相对短咧，咁佢哋就会做好多嘢令到自己开心翻。 因为嗰啲褪黑色素 系啊 冇咗。 你哋又讲到其中一个即系叫治疗嘅重点系咩咧？原来喺欧洲咧，当佢哋去到呢个冬季嘅时候咧，咁佢哋嗰个日照嘅时间真系短啊。咁你知即系夜晚咧就真系天黑啦，但系朝头早可能都发觉都仲系天黑嚟嘅咁样。咁原来佢哋咧对于嗰啲叫情绪治疗咧，有一个方法叫光治疗啊。佢哋真系会走入一间房入边，嗰间房咧系一啲即系好似太阳散发出嚟啲紫外光，有 A 有 B 咁样嗰啲咧，咁令到佢哋个感觉，咦？舒服翻，最紧要就 系 配合翻一个生理时钟，即系你朝头早嘅时候咧，就有翻嗰种嘅光嘅。咁所以咧，其实原来佢哋有啲都即系新嘅科技系咩咧？就系、将一啲外边嘅光咧，佢哋用光先引入去室内入边。咁甚至乎令到室内嘅人咧，就唔系用普通我哋呢啲光管啦，系真系有一种太阳嘅光俾佢哋。咁令到佢哋嘅身體就起到一種咧，即係接受咗陽光嗰個感覺， 係 咁啊，令到佢哋可以快樂翻。 其實簡單啲咧，燭光都已經做到嗰個效果啦、因為我見其實瑞典咧話係即係佢哋全球啊嗰啲蠟燭銷量最高嘅國家。咁首先因為可能凍啦，二來可能黑啦，咁、三來其實佢哋都用呢一啲嘅光線咧去營造翻一個舒服嘅氣氛，即係等你就算又凍又黑出唔到門口咧，喺屋企咧都可以覺得啊好舒服、好温暖。咁所以佢哋再加埋有啲壁炉有柴火啊咁样，呢一啲嘅光咧都能够令到佢哋舒缓到个情绪咯、 火咧其实有一样解决到就系咩咧？除咗俾到啲光线你啫，虽然唔系好强啦，但系俾到个温暖嘅感觉。呢啲咧就可能光管俾唔到啊， 就譬如啪啪嗰啲烧柴嘅声音 啊，呢啲温暖嘅感觉咧就好难得啊吓。 大型聚集性活动暂停校外培训机构线下培训课程同培训活动。暂停零散装修、零散建设工程施工，检测结束之后再恢复。美国富商马斯克以$440亿全面收购社交平台推特 Twitter。马斯克表示，言论自由是民主基础，推特在数码城市广场，人类未来重要事项，在此进行辩论。马斯克上个星期完成涉及收购的财务安排，加速推特董事会和马斯克的收购商讨。推特2013年上市，预计交易在2022年完成。马斯克将推特私有化，将会成为一间私人控股公司。马斯克是推特大户，拥有超过8000万粉丝追随者。他声称推特未有履行言论自由，因此提出收购。较早前，美国共和党议员欢迎马斯克提出收购推特，要求他如果收购成功，应该重开前总统特朗普被封禁的推特账户。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756点，升16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7.67，瑞士法郎0.959，加元1.274，人民币6.56，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9.76美元，卖出1900.43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华南岛嘅能见度曾经降至5000米左右。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个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

CIBS。 哮喘问题仲要估估下，快啲埋嚟听哮喘你要你啦。 又有啲研究咧就话，如果只狗喺你出世之前养嘅咧，就可能咧对你嗰个哮喘咧就冇乜影响。 佢系 CIBS 广播人、儿科专科医生廖定仁。 泰戈尔作品《看印度文化》小说， 泰戈尔短篇里边咧，时时都夹杂住警句式嘅对白嘅，系起到画龙点睛嘅作用噶。 佢系 CIBS 广播人廖少群。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二分啊 ，K 龙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啦，有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早晨。 早晨早晨啦，系啦，我嚟睇下报章标题咧、其实都有少少警号响起。嗱，呢个警号咧嚟自金管局嘅，咁啊预警啦，部署四招应对，讲紧就系外汇基金咧，恐陷呢个股债汇三重击啊。咁啊睇到琴日港股咧都麻麻地啊，要跌769点啦。咁啊 ，Kenny， 关于港股方面嘅情况，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嗱，咁啊，好明顯就港股方面咧，就呢幾日就再度轉弱啦，因為之前咧都叫做係浪得到啊。不過就之前我哋都提過啦，通常都會擔心咧就九頭必突啊嘛，因為之前一路都突破唔到啲主要平均線同埋23000點。咁雖然就較早時都係整固嘅，咁但係就陰啲咁落情況之下嘅話，其實就通常都係九頭必突噶啦。咁啊，再加埋就今個禮拜咧，大家亦都會係擔心幾樣嘢啦。第一就係上個禮拜五晚美股方面咧都一個顯著嘅一個下跌啦。咁美股下跌嘅話咧，就最主要就係市場擔心咧，就係嗰個聯儲局方面咧個加息嘅步伐方面咧，可能會比預期快，因為即係聯儲局主席方面咧嗰個鷹派嘅言論啊嘛。咁見到咧，其實都好多變化啦，譬如好似十年個美債方面咧個知識率去到2.9%啦，咁就係2018年嚟講最高水平嘅，同埋美匯轉得好強，去到101啦。咁都係睇到咧，其實就係啲資金流向嘅即係轉變咯。咁呢個我哋都係成日之前喺節目講都有即係擔心就咩咧？過往我哋嗰十年咧都係習慣咗一個差唔多係唔使俾息噶零息嘅。咁另外亦都係個流動性十分之充裕嘅投資環境噶嘛。但係你而家好明顯今年就個喺度轉變緊咯。咁加埋內地當然就係咩啦？嗰、那個疫情啦，就你見到北京方面咧都係疫情係即係惡化啦。咁所以就影響到今個禮拜個氣氛咯。 咁啊，散户就要留意下咯。 咁成日话见到呢啲咁样嘅情况，个心啊会心浮气躁啊嘛，又惊啊，好多恐慌啊出嚟啦。咁专家就话望啲绿色嘢啊，即系望啲绿色嘢，令到个人可以平静啲咁样。咁一望咧，就望到啲绿色债券。咁啊，今日就开始认购啦。咁有冇得谂咧 ，Kenny？ 嗱，咁呢啲当然就系、比较系更比股市嚟讲嘅话咧，就系、穩定安全啲啦，因為其實債券嘅話咧，咁當然債券嗰個價格都會受到息口波動因素所影響啦。但如果你話即係 hold 住 maturity 嘅，揸到到底嘅，咁其實你就清晰度會高好多啦。咁就係最緊要睇翻都係嗰個 coupon rate 啦，嗰個票面息率啦。咁你自己覺得滿唔滿意啦？咁同埋第二就當然睇安唔安全啦，即係個息率高，但其實都收唔到錢嘅，甚至無咧就間公司會執笠嘅，咁都係唔掂噶。咁如果你話綠色債券嘅，通常一般嚟講，你睇翻個化債睇。佢哋嗰個安全性咯，咁呢個世界好公平嘅，即係越安全咧，個息就越低咯。越高息嘅話咧，咁佢當然就涉及有風險喺度啦。咁呢個就要自己去衡量咯。咁相較股市，無可否認係會比較平穩啲嘅。但係咧，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就係、是、個債息嘅問題。咁其實大家唔知有冇留意琴日金管局總裁咧都有講，即係發表個網誌都有講嘅，即係特別提醒投資者方面咧，就如果而家係投資嘅環境之下咧，就犀利啦，有四個字叫如履薄冰。咁大家都知道如履薄冰係一個危險嘢啦，咁即係反映咗都係一個 投资环境系充满挑战咯。 嗯，可能系讲紧有个姓李嘅叫做李博兵，嫁咗俾个姓余嘅，咁啊余李博兵咯， 联婚 系嘛？或者即系个全名啊要咁样啊， 余李博兵女士咁样。 喂，不过余李博兵咧，如果你手持呢一只招行咧，其实都惊惊地啊。点解咧？即系而家都跌到一个好低嘅位啊！寻日收报咧，我见46.7。咁啊，当然啦，之前就因为佢哋个前行长被查啦，咁啊有啲人士嘅东西啦，涉嫌呢个严重违纪违法，咁啊梗系跟跌啦嗰个股价。咁啊，但系跟住咧，随之而嚟咧，就有唔同嘅券商咧都调低晒佢嗰个目标价。咁啊 ，Kenny， 你觉得即系嚟紧啊，佢会唔会都有翻少少力度可以弹翻上去少少，定系都冇乜运行噶啦？ 因为上个礼拜冇听你讲，冇走到咁样，点算啊？咁样即系明明讲咗叫走啦，咁都唔走，咁点啊？ 我错啦，我错啦，咁点算啊 ，Kenny？ 嗱，其实咧，即系如你博俾我都有时我哋都会经常发生嘅，好多时咧，即系男朋友对住女朋友嗰时咧，都好似如你博俾咁样。 系啊， 点解会咁咧？因为好多时咧，未必猜度得到主子嘅心意啊，咁所以咧。就会出现一个即系差池咧，咁就好似等于而家即系招行一样。其实上个礼拜如果大家有记得嘅话咧，都有讲过就系、是、虽然业绩啦、啊，季度业绩咁业绩其实反而唔系太重要。第二就系嗰个下行长田惠宇方面咧就被免职啊嘛。咁当上个礼拜嗰时讲咧就话其实另有任用喎，但系结果咧结果就喺周末就出现话原来被中纪委调查紧，咁所以变咗咧。我哋猜度唔得到主子一个情况嘅话咧，咁就变咗个不明朗因素系好多啦。因为究竟嗱，即系当然我都觉得长远咧，招行系冇问题咯。我都系觉得长招行都系比较优质啦，同埋都系营运效益高啦。所以我以前即系拣内人股，我都系中意投储行同埋招行嘅。 嗯。 但系咧就短期当然可能会受到呢个人事架构因素所影响啦。因为我哋琴日都睇之前都讲过咧，就系话如果系嗰、那个。有調查嘅時間嘅話咧，咁可能啲銀行嘅老總咧都會批貸款嘅時候又謹慎啲啦，新業務上邊做得又保守啲啦，咁啊令到可能增長會放慢嘅。但係就始終係一個都叫政叫國家銀行啊、官方機構啊，即係我又唔擔心佢會執埋啊、接埋嗰啲。即係你唔同民企咧，如果個大老闆出事啊，或者係嗰、那個嗰、那個大股東出事嘅話咧，可能真係成間公司接埋嘅。但係就內人呢啲就唔會咯。 系讲开呢啲金融类股份，讲埋汇控啦，咁啊星期二又会公布首季嘅业绩啦，咁啊 Kenny 点睇啊？汇控份业绩之前应唔应该部署下？系 Kenny， 喂，系听到， 系啊，汇控份业绩系啦，之前可唔可以部署下？大家都 嗱，汇控咧，我觉得就喺而家呢个环境之下会好啲嘅，因为最主要其实头先我哋提到啦，而家系一个加息嘅周期嘛。咁通常傳統金融類股份方面咧，都受惠翻呢個加息嘅因素，就令到佢哋嗰個係息差係會擴闊啦。咁同埋就係而家始終大家咧，即係喺個風險位立咁低嘅情況之下咧，都係中意啲咩 cash is king 啊嘛。咁 cash is king 就真係有時唔係話真係要攞翻啲錢擺喺屋企咁 cash is king 嘅。咁即係話你投資嘅取向上邊嘅話咧。都是投資多啲同等於同現金比較係接近啲嘅產品，譬如琴日都有股份升嘅，譬如電能嗰啲，咪升咯，呢啲咪等於差唔多 cash 啦，因為個個月都收錢噶嘛。咁銀行嘅亦都係收息嘅行業嚟噶嘛，咁呢啲咪變咗係現金流係會比較強啲嘅行業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就如果譬如話有50蚊或者留下嘅話咧，其實不妨可以買嚟作一個收息啦。咁譬如個市場氣氛好翻啲嘅話咧，上翻去接近60蚊都有嘅，我覺得。 嗯，有冇散户又可以了解一下啦？今日咧同 Kenny 講住咁多先啊，聽日咧再講下咧，三桶油都出業績喎，聽日先講下啲油係嘛？唔該曬 Kenny 大師， 拜拜。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崔杰彤， 乜嘢事？ 有乜嘢优惠？ 首先咧讲咗呢个优惠先，因为我知道钟哥同埋阿 O 咧，即系都系中意睇戏之人啦。咁啊，见到有院线咧，即刻推出优惠啦。咁啊，相信大家都会即系支持下嘅。即系见到呢个电影业啊，都停咗咁耐啦，就咁耐冇得去戏院。咁有啲咩优惠咧？咁啊，见到有一个院线咧，佢将会推出200蚊。睇五套戏嘅睇戏优惠， 一张票睇到少又出现 了，有冇限定边一个场次先？ 嗱，佢咧就话旗下11间，即系呢条院线旗下11间嘅戏院咧都有发售呢一个嘅优惠套票嘅。咁每间戏院咧就会限量500套，咁啊除翻开即系40蚊就睇到一套戏啦，仲送埋爆谷餐半价嘅优惠券， 你呢个抵玩喎、啊， 系啦，半价。 请俾我睇，啱啱有五套戏想睇，系啊， 啱啱好一次过， 啱啱好一次过睇晒佢哦，可以。 系嗱，咁佢咧就话呢一个优惠咧就系由4月27日嘅中午12点起就会推出噶啦。咁咧佢 有冇话到几时啊？ 即系听日到4月28号就会停止啊？ 唔系，佢售完即止，售完即止，因为佢限量噶嘛，佢嗰个套票系限量500套，就系、是。每一间戏院500套咯，咁睇下大家系咪都会想支持一下咁样 亲身去定还是网上预购啊？ 嗱，等我望一望先吓。 好紧张啊！你见唔见到今日嘅优惠对于我同钟哥嚟讲比较紧张啲？ 特登为你哋而设嘅。 平时嗰啲我哋好少嚟噶， 唔系会讲啊？哦，几好啊，几好啊！攞嚟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咁样。 去型去型系啦。 呢啲就我哋有兴趣，我哋都想了解。 系嗱，呢度咧佢就话11间嘅戏院嘅售票。咁我相信就 要 亲身 去 啦。咁啊，嗰11间都即系遍布港九嘅，即系有旺角啊、观塘啊、尖沙咀啊、油麻地啊、元朗啊、葵芳啊等等啦。即系佢旗下嘅11间院线啦，大家自己即系有兴趣就可以去望一望啦。每人咧每次系限购3套嘅， 系 啦， 三套，将会睇15套戏， 系啊，冇错啊，冇错， 系每人每次， 冇计啦，我要 咁你自己亲身去，咁可能去系啦，咁 之后买咗3套，跟住我戴翻顶帽喺后边再排过，咪可以买。 咁你系咁你电影爱好者喎，真系。因为首先电影唔可以当饭食呢样嘢，啲前辈都有咁样讲。但系你疯狂咁样睇，睇嚟好开心， 高服式睇戏啊嘛。 冷静啲先，我知道你哋好中意睇戏，咁但系咧，佢其实嗰个换票证咧都唔系话永久嘅，即系你嗰、 到几时先？ 系啦，佢咧就嗰个换票证啦，嗰啲赠券啦，同埋你嗰个爆谷餐半价嘅优惠。维券有效期就去到今年嘅10月31日。 啊、我而家睇晒走啊，开个、叫做睇戏 app 出嚟，已经好多戏想睇啦。嗱、首先呢、這个《夺命狂夫》reboot 咧，20几年未做过，我又想睇下点样尖叫法啦、另外，原来喂《蒙面超人呢》咧都有戏上、啊，钟哥。呢、這个咩 Beyond Generations 啊，好似好劲咁，系嘛？ 系啊， 你会唔会睇啊？呢个 哦，佢笑而不语、 咁唔好讲呢个啦。咁我讲，咁我讲啲文青嘅嘢啦。Drive My Car， 你唔问？ 喂 ，Drive My Car， 系咪推介过咯？之前 呢度睇推介， 系之前其实咧，戏院林峰之前，林峰都有套戏上，不过之后先讲。即系戏院未封之前，其实 Drive My Car 系上咗正常。 Drive My Car 仲系今届嘅。嘅奥斯卡嘅最佳外语 系啊，喂，好多戏睇，原来睇下系啊，卡通片都有几套，仲有蝙蝠侠啦，同埋阿邓布利多个秘密咯，系啊，咁呢、這个又越好似话仲有一拍，口碑咁差，拍5集个月。 你谂下啦，嗰个超级英雄系列嚟紧都有，起码有2至3套啊，点会睇唔晒？ 系啊，真系几多戏睇。 咁所以你可以，如果真系咁多又排到队嘅，咁你就最多就可以买3套呢一个嘅优惠，咁即系total 咧就有15套戏咯，即系600蚊有15套。 咁但系个电影 app 又冇15套戏，我拣得落手 啊。唔系，咁佢去到10月晒啊嘛， 一次过用晒嘅。 系啦，过多2个月又有戏上，跟住又话嗰啲贺岁片迟啲又上翻啊，咁你都要支持一下嘅。 不过我虽然咧呢个好吸引啊，但系即刻咧有一盆冷水自己淋自己。 系 点咧？因为得500套啊嘛，正所谓增多足少嘅情况底下，我相信好快会售罄。 哦，喂，但系又咁讲，你成翻11间戏院， 就系因为成咗11间戏院啊。因为你每个地方可能有50人去买咧，其实已经买晒。 唔系啊，就系乘翻每一间戏院有500套啊，即系你乘翻11，即系有5000几套啊。 我以为系一。 一个远线得500个， 唔系啊，佢呢 个 都系啊大来优惠嚟噶啦，算，所以都 OK 嘅。点 啊？你谂住听人唔翻工， 唔系佢而家即刻睇下边一套系边一间戏院系最近系嘛？ 唔系近冇用啊，买唔切啦系嘛？ 十二点钟你放咗工啦， 今日系嘛？ 唔系27号， 27号即系听日，听日 放咗工，睇下边间远线最就近系啦。 不过啲炮谷嗰啲咧，其实对于我嚟讲，依家就唔会 而家都未 系 一个吸引住啊。 系啦，好老实讲真啦，就算。即系我真系，譬如打晒三针啦，我即系，但系我入到戏院，我都未必会食炮谷。第一隻手又污糟，第二你拉拉都有口罩，即係好多嘢都已經習慣咗唔食咯，反而習慣咗。 所以呢個有另外一種人士，佢係習慣睇完戲之後買酒啊，即係攞酒啊， 係咩？哦，咁啊， 翻屋企食咯。 翻屋企食， 但系就當然就冇咁爆啦，即係冇咁爆啦，冇咁爆啊， 冇咁脆卜卜啦， 冇咁脆卜卜啦，因為淋咗啊嘛。 哦，咁啊，不過即係所以頭先 Kitty 講話，即係睇戲咧，我覺得係抵嘅。即係你話嗰個錢啊，可以睇到五套啊，咁我覺得係 OK 嘅。咁但係你話喂炮嗰個啲就 優惠券， 係多謝曬先啦，我會回贈翻俾個戲院商，或者就咁擺翻喺個 cashier 旁邊，話贈與有緣人咁樣係咪？ 但係都係嗰句，佢呢啲优惠券都是去到10月31号嘛，可能你呢两个月不想除口罩食啫，你入多几次戏院之后，你发觉系啦，七八月嘅时候可能有呢个感兴咧。 其实咧，当然系最好佢哋快啲有得卖嗰个爆谷啦，因为其实佢哋嗰个院线咧赚钱最多嘅都系 爆谷， 就系爆谷， 系饮食嗰边， 系饮食嗰边，系啊，我都记得啊，20几蚊几粒烧卖咧， 系啊， 我毕生难忘， 赚好多 嘅，20几蚊几粒烧卖，同埋咧有啲院线咧。就有埋酒精飲品去售賣嘅，其實你去到某幾間，好似尖沙咀同埋中環嗰間咧，咁我都記得有陣時你睇啲法國電影，懶係要飲下啲酒精飲品，覺得自己好似去咗法國嘅南部咁樣咧，倍添一個情懷喺當中嘅。咁啊，呢啲嘢可能希望疫情就進一步退卻啦，咁大家可以咧唔使戴口罩入戲院咧，咁就 very good 啦嚇。 係啊，慢慢重拾翻之前嘅步調啦。我記得仲有甜品添，我記得有一間係啊，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呢個優惠，睇下啱唔啱你啦。咁啊，時間嚟到早上嘅8:28，同大家咧睇埋天氣嚇。今日嘅天氣。预测是大致天晴的，早上沿岸有薄雾。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4月26日是一年的第116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249日。2017年4月26日，山东号航空母舰举行下水礼。山东号航空母舰正式名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航母编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艘航空母舰，亦是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母舰名称源自省份山东省。2013年11月19日开始动工，2019年12月17日正式服役。山东舰的舰桥比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更紧凑小巧，飞行甲板和飞机库经过重新设计，面积和体积比辽宁号更大。4月26号出生的朋友拥有创造新系统的天分，会尽全力保护和珍惜工作内部组织，有工作的精力亦有耐力，不断努力向前迈进。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有没有信心带领团队创造新建设？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不断创新，不断进步，就是向前的动力。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沙田广元村广柏楼完成强检，大约1220人接受检测，发现2宗阳性检测个案同5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一个样本要再次检测，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 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612户，80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正在本港抗疫的内地中医专家组副组长张忠德表示，两地的中西医一起在亚博馆轮班收治管理病人以及制定治疗方案等。他认为香港有好好的经验，本港医生值得表扬和敬佩，双方合作交流顺畅。张忠德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本港长者病人有三大病症，包括咳、痰多、消化道和上呼吸道症状亦都明显。中药治疗方案推出之后，很多人症状缓解得很快，效果非常好。张忠德说，内地有一套治疗新冠的组合疗法，包括穴位敷贴、针灸、艾灸、推拿、刮痧，但是很多本港长者治理能力差，沟通亦都有问题，暂时不能够在亚博馆开展非药物疗法。他指出，两款外国新冠口服药的疗效和副作用有待观察，因此已经和西医达成共识，两款口服药与中药不会同时使用。北京过去一日新增32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和1宗无症状感染病例，没有新增疑似和境外输入个案。确诊个案之中，多人都是在校学生，住在朝阳区，已经入住定点医院，属于轻症病例。北京扩大核酸筛查范围，由今日至到星期六对11个区开展3轮核酸检测。期间，北京暂停文艺演出、体育赛事、展销促销等大型聚集性活动。市政府表示，目前所有感染者都在管控范围。朝阳区和周边区域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美国富商马斯克以$440 亿全面收购社交平台推特 Twitter。马斯克表示，言论自由是民主基础，推特是数码城市广场，人类未来重要事项在此进行辩论。马斯克上个星期完成涉及收购的财务安排，加速推特董事会和马斯克的收购商讨。推特2013年上市，预计交易在2022年完成。马斯克将推特私有化，将会成为一间私人控股公司。马斯克是推特大户，拥有超过8000万粉丝追随者。他声称推特未有履行言论自由，因此提出收购。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6611点，升2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8，日元127.47，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4，人民币6.56。英镑兑美元1.275，欧元兑美元1.073，澳元兑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66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8美元，卖出1903.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下星期日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利安苑对出， 獅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車多，龍尾世界花園；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龍尾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龍尾香港單車館。路面情況喺九龍方面，呈祥道去荃灣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慢車，龍尾就明愛醫院；龍翔道去觀塘，龍尾龍盤苑。喺新界，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華都花園一段慢車，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丹桂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翻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就车多，龙尾在白石角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问世间情是何物？雕兄，唉，都系算罢啦，爱情嘅嘢你都系唔懂噶啦。哎呀，你做乜无端端啄我啊？ 边又叫你睇小佢？ 南欧靴雕出晒名嘅伴侣忠贞不渝，野生动物之间嘅关系真系精彩到你谂都谂唔到嘅。睇电视纪录片《野性关系》，开下眼界啦！今晚十一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新冠病毒康复者喺日常生活有乜嘢需要特别注意嘅呢？ 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康复者仍然可能会再次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并且再次具有传染性。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资讯，目前虽然尚未有针对 Omicron 变异病毒株感染而衍生免疫的具体时间，但是根据之前的经验，预计免疫时间将会持续至少90日。 因此，康复者仍然需要遵守各项防疫措施，包括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避免社交聚会，亦都要按照康复者的疫苗方案接种疫苗，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包括均衡饮食、恒常运动和足够睡眠。另外都要记得不要吸烟和避免饮酒。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点解我咁靓仔，但系冇头发？点解我咁勤力，老板都唔鍾意我？ 天生嘅嘢佢帮你唔到，但係办公室心理学崔杰彤帮到你。 凭你讲心理。 今日你问下钟哥同埋小白咧，你哋觉得自己嘅行为咧，有冇因为见到人哋做某一啲嘅行为而影响到你会跟住做咧？ 即系都有， 即系有少少跟住嘅心态。 靓仔嘅时候一定有 嘅，靓仔有， 靓仔成有。 咁系跟住做好嘢定衰嘢咧？ 其实边边嘅力量大啲嘅，即系譬如好多人一齐叫做喺街度嘈，咁你咪嘈咯咁样。咁但系如果个个喺度静，你又唔敢嘈噶嘛，即系会受到边边人多啲，你就会影响咗你嘅决定。又或者个个讲啲物质啲嘅，譬如个个都着某一种牌子嘅衫，咁你就会觉得如果我唔着咧。好似唔啱嘅， 唔想自己成为异族， 跟住你就会买嗰件嗰、那个牌子嘅衫着啦， 跟大队， 系啦。而家梗系唔会啦，而家 又 而家你带领潮流，人哋跟你就啱啦。 细个真系会咧，成日去到跟人哋做嗰啲衰嘢。而家咧，我喺屋企嘅时候都系我负责整蛊阿细佬嘅，咁啊哥哥啊学我嗰啲招式去整蛊细佬，即系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但系如果你话喺而家出咗嚟做嘢之后咧，都少咗去到特登去到跟人哋。譬如好嘅会学习，然后 即係真係會嘗試，即係好老土會去點樣去到 tune 人哋嗰個方法，再做得好啲啱自己啊？呢方面會去學人哋好嘅嘢，多過實純粹去 copy 啦。 係、嗯、或者簡單咁樣講啦，唔知道即係收音機旁邊啊，聽眾有冇試過呢啲嘅經驗啦、嗯？即係譬如我當日常啲啦，搭車咁咁喺架鐵路上面啦，如果你話見到有人讓座俾婆婆喎咁樣，咁跟住下一個婆婆入嚟咧，可能你就會即刻會跟住不如我都讓座咯咁樣，係啦，即係少少嘅呢啲叫做友善嘅舉動咧，係都比較容易咧，係令到你會跟住做啊！即係如果你見到前面一個人咁樣做嘅時候，嗱、有一個嘅教授啦，美國西北大學嘅教授咧，佢又做咗實驗。我懷疑呢個教授咧好中意咧，就用車嚟到做實驗啊！因為我記得上次佢已經係係啦，已經係攞整車嚟做實驗啦、 嗯。今次交通工具啊？ 今次又係佢話咧，佢嘗試。当1000架车经过，就睇下咧呢个实验最后有几多架车停低，就系见到有一架坏车喺度，咁佢咧就叫咗佢个助理咧企喺一个爆胎嘅车隔篱啦。之前我记得佢都系类似做呢啲系啦，咁但系今次咧佢想得到嘅结果就唔同嘅，佢就想睇下有几多个就停低，咁佢就话咧1000架经过咧就35架停低，咁好啦，第二个嘅测试咧就系、是。当呢一架车，即系呢个爆胎嘅车喺前面有一段路已经有一架爆胎嘅车喺度，咁但系咧嗰个情况咧就系有人帮紧手噶啦，即系预设一个场景先，系啦，即系我当我揸住架车，我行紧吐露港啦，咁我行紧吐露港头段嘅时候咧就见到系啦，有人帮紧手整紧车，跟住咧再揸多阵喺吐露港嘅中段，我就见到有个人咧就坏咗架车，拍咗侧跟就爆咗胎，咁啊睇下咧会唔会多啲人咧停低去到帮手，咁佢呢一个。实验咧又真系，佢话多咗咧几十架车咧就停低肯帮手嘅，即系做完晒呢一个实验之后，咁佢咧就觉得当啲人见过人哋热心去助人嘅画面之后咧，呢啲人咧都会热心起上嚟，咁样就推论咗一个咁样嘅结论出嚟。 佢冇再继续延伸呢个啊？ 啊、 即系摆到第三架车度，即系见到两次有人整，第三次你一定停啦，系啦咁样咧。 我又个处理方法又唔系好似佢咁。嗱、我都好愿意去帮忙嘅。嗱、我见到第一架车佢已经譬如爆胎啦，同第二架车都系有爆胎嘅情况咧，我又唔系话第一时间谂帮唔帮忙。嗱、因为我一见到嘅时候会谂系咪两架车有关联嘅咧？ 两 架车爆胎嘅情况。是不是有啲故事喺入面嘅咧？ 你即刻兜路走系嘛？咦，唔通有碎石咁？ 系啊，即我真的会担心，系咪有碎石会即刻原本系慢线嘅，想过去帮手，唔好啦。 都系走啊！ 呢条万事都应该有鬼啊！ 唔出奇啊！你咪就系唔停低帮手嗰啲咯，即系呢个实验里边。 咁佢即系话 Kitty 讲唔系话全部停啊嘛，都有几廿架走咗。 系啊，都有好多架走咗啊，得几廿架停低。 我就嗰几廿架啦，系嘛？ 系啊，不是我记得啦，上次咧佢做呢个实验咧，就系睇下喺多人嘅路。多人幫手啲啊，定係暗黑小路係啦，咁啊睇下會即係個幫手嘅嗰個機率會幾大嘛？咁而家咧就係話佢發現人咧都幾中意模仿，尤其是咧係模仿一啲好嘅事情嘅一啲親切嘅畫面，即係當你見到啊呢、這個畫面真係好美麗啦，佢咧伸出佢嘅援手去幫人啦，咁然後咧佢都會打動到你。當你有呢個機會做俾你嘅時候咧，你都會嘗試去到跟嘅、 哦。都真係舉一反三喎，其實都真係。是的，你想想如果你在一些、分享平台上面跟住见到有人打卡在某一个位置，张相好靓，你自然你就好想去返嗰度打返一张相同嘅卡片。 我又系， 即系咁佢做咗嘛，咁我咪去做囉。 係美丽嘅画面。 美丽嘅画面。 啲卡打得衰呢就唔会有人想 follow 㗎喇。 係 咪唔会有人想跟住去嗰个位打卡。 要系美丽先得。 要美丽先得。 动人嘅系啦。所以其实我就喺度諗，如果将呢一个嘅理论佢系成立嘅搬返去公司或者一啲小社区咁样小社团咁样啦咁样。咁其实譬如你话喺学校又好，喺公司又好，你都会可能会揾一啲咧做榜样噶嘛，即系譬如你读书咁，可能会有啲班长啊、风纪啊，大家都会觉得佢就系一个模样噶啦。 系噶， 咁佢咧就会喺你面前咧做好多哇，即系热心公。 公益啊，然之后助人为快乐之本嘅行为啊，咁跟住咧去尝试，可能嗰阵时老师咧就系想尝试佢树立一个榜样，等啲人见到嘅时候咧都跟住做。咁、如果公司都有类似咁样嘅同事啊，或者咁样嘅老板，即系我自己以身作则，咁、可能咧呢一股即系咁清泉呢一股嘅力量咧，都可以感染到一齐工作嘅人。 但系清泉永远都系弱嘅。 系， 即系净系翻翻转头，你净话 灰啊， 系咪滴下滴下滴下滴下， 然之后好灰。Kitty 讲到个画面咁美丽嘅时候， 美丽的画面， 清泉通常都系好弱嘅， 我即刻有嗰个幻想喺度。 仲话 Kitty 都讲咗，之前嗰、那个即系而家呢个教授揸车嗰、那个，嗰、那个有几多架车经过？ 其实都 系 一千架，都系几十架停低， 即系话唔跟嘅，系大部分，只不过系多咗啲。 系 多 咗 啲啫，咁你揾一个好做得嘢嘅人喺度，其实大部分都系唔跟嘅、 哦， 可能只系多咗啲咁 嘅 咋。 现实嘅世界又真系，如果你有个同事好清泉嘅，做得嘢嘅，啊啲人俾嘢佢做嘅， 系啊， 咁跟住唔系一齐做 嘅。其他人睇到嘅就系、是，哦，如果系咁样啊，不如佢做啦。即系你会又系翻翻去嗰个陷阱里边。 系，所以咧就一边就系正面心理学啦，另外一边咧即系你话拱晒啲嘢俾佢做，可能就系口黑心理学啦。咁啊，两边都有嘅，睇下你公司系有啲咩人啊。8:49，听过有陈明喜，多谢恐惧。 日又同大家讲下英文呢？正所谓人心齐，泰山移，团结就是力量啊！咁到底呢句说话嘅英文又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 可以如奔颠倒众生。三二一，留位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今年休。喂，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喎。 头先讲到人心齐，泰山移，其实齐心就是成嘅道理喺任何地方都应用得到噶。若然你都身处一个工作的团队，如果可以同你身边的伙伴建立默契、信任、互相合作的话，相信就是最合拍、最开心的一个团队了。英文有一句说话是这样讲的， Both together do best of all， Both together do best of all。 大家都应该听得出 together 即是一起，Do best of all， 即是说能够做得最好啊。记住啦， Both together do best of all， Both together do best of all， 团结就是力量。希望今日开始你都可以好好咁样同你嘅合作伙伴一起拍住相，并肩作战，我肯定你哋一定可以再创佳绩，屡创高峰嘅。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网上热话，睇下大家咧有咩意见啊？有冇试过？整烂咗喺街度啲嘢要赔钱咧？ 哦，咁咪好托赖， 未试过系嘛？诶，咁你都几小心喎、 啊？未试过，喂，街上面啲嘢好难整烂嘅，通常都系铁嚟噶嘛。 系，唔系咁？譬如可能行铺头咧，可能唔小心，譬如诶、哎，模型好靓、啊，攞细手睇下先，跟住诶。哎 捽斷咗手。 呢、哦這個我成日好好驚嘅，因為大部分人都係孭背囊噶嘛，你 啊係啊，擴嚟擴去。 你一轉身嗰下咧，大家真係要小心啲。 我細個真係玩具鋪整爛嘅喎， 咁點算 啊？佢咪叫我賠錢咯。 咁有冇賠到啊？ 佢有啦。 你整爛咗啲咩？你阿媽有冇話你啊？咁 幾日話一定話。 嗰日模型你想唔想要嘅先？ 打添啊嗰時咩？ 想唔想 想要？ 哎呀， 唔想要。 咁你做咩整佢？你乜攞隻手整佢？ 唔係啊，攞把換下咯，靚仔係咁噶啦。你見到有玩具鋪。玩具铺入边梗系卖玩具啦，玩具你梗系扭，好中意扭啲玩具咯，细个，即系意思系好似只只都好似变形金刚咁啦，即系你谂住啊，会唔会可以 transform 啊咁样嗰啲，点 知 佢 唔 可以喐到咁样，咁咪 crack 咁样咪整烂咗咯。 系，我谂好多小朋友都 好尴尬嘅嗰阵时， 细路仔咩都扭。 你知唔知吓尴尬到点啊？尴尬到即刻喊啊！ 哦，咁系惊，系惊，唔知尴尬，系惊。 扭计啦嗰阵时。 我记得嗰间玩具铺好似叫龙威添。 系咩？咁有趣啊！ 系啊，好跟住 咁有电影感啊！ 系我要打俾你屋企人啊！你唔可以走啊咁样 哦，哇！咁实喊啦，实惊啦。 得你自己喺度啊？嗰阵时 睇玩具嗰一个人睇噶啦。 我以为阿阿爸阿妈带住你。 我细个阿爸阿妈唔系喺我旁边嘅。 我幻想到你嗰个样，好惊 系。你好想笑人，你又 我 哋 隔 篱买 玩具，阴阴嘴笑个女仔啊，系啦。 你有买玩具咩？点解阴阴嘴笑？ 我点解唔买玩具啊？ 我扭烂咗啲嘢，你又笑我，系咪先啊？ 喂，咁啊，其实网上面有个热话就话。咩咧？有个妈妈就摆咗件事上网，咁就话佢个小朋友咧行嗰啲文具铺嘅时候咧，咁啊佢系同佢一齐行嘅，咁啊整烂咗一样嘢，就系咧有一个墨条，即系我谂系即系写毛笔嗰啲墨条啦。咁啊而家好多嘢咧都包装得好靓噶嘛，就有个透明胶袋就载住嘅，咁啊透明胶袋载住个上面咪印个银码咁样样咯，即系而家好多文具都系咁样包噶啦。咁佢就话咧个小朋友咧就整烂咗呢一个嘅包装。即系个透明胶袋啦，系啦，咁嗰样嘢咧就$8嘅，咁于是乎咧，嗰个店员就话：喂，小朋友整烂咗，你要买咗佢咁，咁但系咧呢个家长就话： 喂，小朋友整烂咗，你要买咗佢，嘅演绎系点啊？争好远啊！ 咁佢又冇讲喎。总之咧，店员就要求小朋友要买咗呢一样嘢啦。就咁个小朋友就同妈妈讲啦，就我整烂咗样嘢啊，佢叫我买咗佢，咁妈妈睇就话：咦，个胶袋烂咗啫，咁就去问下另外一个店员，系咪胶袋整烂咗 都要 照坏啊？即系如有损坏，照加赔偿啦。咁 呢啲系关语气事啊。 系。 系咪胶袋整坏咗都要买啊？咁又争远啊？ 唔系，最后咧嘅店员话都系，咁佢都俾咗钱嘅，咁只不过咧妈妈就将呢件事摆咗上网，咁就话：唉，咁好彩系$8啫。如果嗰样嘢系$8,000、$80,000，整烂咗胶袋，系咪都一样要买咧？咁你哋作为呢个网民，你哋有啲咩意见咧？ 唔系，因为个资讯唔够啊， 系 要睇下究竟当时妈妈喺咪度啦？ 妈妈喺度， 即系个细路仔整烂嘅时候啊，即系妈妈系拧转背啊，定还是望？ 应该系拧转背嘅，因为佢唔知佢整烂咗啲咩，系啦。咁后来先发现。 如果你其实拧唔拧转背咧，都应该要赔嘅。 系 嗱，咁同埋又未知烂成点啊，即系嗰个包装纸咧烂咗一忽，烂晒，即系已经系将嗰个物件暴露咗喺空气里边。 系 即系如果系真系烂到咁样，咪冇计，真系要赔嘅。又或者就話哦，另外一個就係講嗰個態度問題， 係 呢個又係另一個指標嚟㗎嘛。 係嗱，我覺得咧，佢最後都真係賠咗啦，嗰$8雞。咁但係只不過佢將呢件事擺上網，最後有一個嘅疑問就話：咁唔通嗰樣嘢$800、$8,000我都照賠咩？整爛咗個袋啫咁樣。咁呢一句咧就引起網民嘅一啲批評啦，即係會覺得咁始終你都係整爛嘢啊。 係啊， 即係調翻轉，如果你係顧客，你去買嘢嘅時候見到有一樣嘢个袋系烂咗嘅，可能你都未必会拣嗰样啦。咁可能嗰个店员都需要再换过个包装，再去即系整翻靓，先至可以卖得出啦。咁样，咁同埋再者就系好彩，你应该咁谂，好彩呢样嘢系$8，唔系$800。咁你$8咪买咗个教训，就教个小朋友以后唔好整烂嘢咯。 系啊，系咪？我相信其中一定有啲网民会讲呢句嘅。要你赔呢就係、是、道理，唔使你賠係人情嘅啫，即係一定會有人咁樣講。係 啦，咁我相信即係可能阿媽媽就要理解呢件事，即係無論佢係壞到點樣嘅情況啦，咁啊整整有損壞都唔係一件好事咁樣。 我即刻

我睇过啲资料，话腰背痛嘅常见成因包括经常令腰背用力、长时间坐喺度唔喐动，或者长期姿势不良等等。 系啊，佢初期症状都比较轻微，可能系肌肉变得僵硬，令到你成个人觉得好攰。 我就系咯，所以未想搽啲按摩膏，做下按摩或者揼下骨，希望可以舒缓一下肌肉紧张咯。 但是这些方法都不可以针对性解决和预防腰背痛的问题，因为腰背由腰椎椎体、韧带和周边的肌肉组成，长期姿势不良和劳损就有机会导致麻痹、痛楚，更加会影响到腿部和脚部，亦都即是坐骨神经痛。 所以针对这类慢性肌肉骨骼疾病，有效的方法就是要多些注意自己的姿势，在日常生活中逐步改善。 正确，还有你可以向地区康健中心查询和免费登记成为会员，就会得到更多关于预防肌肉骨骼疾病的资讯。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 二台话你知。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国世界 投资 O2O。 九点十分投资 O2O 阿欧同大家讲讲昨晚美股表现啦，道指低开79点之后咧，跌幅扩大到去最多488点啊，低见咧33,323点啊，继之前两个交易日咧累跌咗1,800点啊。不过收市咧就转升238点，咁啊以科技股为主嘅纳斯达克指数咧反复上扬啊吓，咁啊亦都有得升嘅。点解咧？原因就系咧 ，Twitter 咧卖盘俾 Tesla 嘅主席啦，咁啊讲紧就系 Elon Musk 吓，咁啊 Elon Musk 亦都谂住迟啲有机会私有化 Twitter 咁啊吓，咁啊唔知会带动一众嘅科技股咧，今日喺香港嘅股份方面咧都升一升佢啦。 这个世界有很多事在你身边出现，我们不去理解不等于它不存在。今日用这几分钟我们讲一下 火星移民。对了，正说格格，我们移民的时候 就会有格格声， 因为不是移民到另一个地方，移民去火星， 系个星球、啊。 咁啱又系同呢个人有关，即系正话欧讲到话 Twitter 咧就俾呢位 马斯克 伊隆马斯克咧就买起咗，直头系。咁亦都系成个火星计划同佢好有关联嘅。咁你哋都有听过，即系太空穿梭机，咁喺11年前咧就开始唔飞啦，咁取消咗。咁啊唔系，咁点样送啲人上太空咧？咁如果大家近排有睇一啲嘅电视节目啊，又或者睇新闻报道，你已经睇到好多啦。咁自从太空穿梭机唔飞之后，咁啊用翻火箭啦。咁但系喺边度揾火箭咧？咁因为 NASA 已经冇再去发射载人嘅火箭上去啊嘛。于是乎咧，过去嘅时间咧，大部分都是偏向於找俄羅斯的火箭，將美國的太空人射上去的。但是現在又不同了，為什麼呢？因為美國自己又有火箭可以將人送上去，就是這個伊隆馬斯克的 SpaceX 間公司自主研發了另類火箭，將所有人送了上太空了。這個只不過是第一步而已。就是講那支火箭是什麼，它就是龍飛船嘛，叫做。那是怎樣的呢？以前的那個太空船，你去到上到太空是怎样的呢？是一支很大的火箭。这个太空船呢是在这支火箭的里面的，特别是一个顶部啦。第一节当然又是那个什么推进力最大的，飞了上去离开地球轨迹之后，跟着第二节又吞开，第三节打开里面那个飞船先飞出来，就可能 去到国际太空站接轨这样啦。今次这个他们研发的叫做龙飞船呢，直头就系放喺个顶度咯，冇噶啦，就咁放喺个顶度。火箭一样系分三节，飞咗上去之后，去到离开地球轨迹，第一节甩咗，第二节 再推上啲甩埋，跟住成嚿嘢就係咁樣，就係嗰隻飛船啦。咁呢個一個好新嘅設計嚟嘅。另外一個更厲害嘅就係第一，成日話點解太空研發或者太空科技咁難做呢？因為貴咯，貴得好交關。成日都話一次性啊嘛，難冇咗抌咗噶啦嘛。但係今次即係 SpaceX 研發嘅呢支火箭咧，特別係第一節最貴噶嘛。呢一支咧係可以回收嘅，係佢自己咧，譬如佢喺呢個地方飛咗上去，咁跟住佢會自動喺某一個地方自己成支落翻嚟。咁、就可以大大減低咗即係運人上太空嘅成本，呢個一個好大嘅一個躍進嚟。 就好似以前咧，美國都通常會用穿梭機啦，原因就係因為其中一個咧就係減輕成本啊嘛。嗰、個穿梭機可以再不斷循環再用啊嘛。 但 係 始終都係嗰個推進嗰個部分咧，即係、原本送上去嗰兩個三嚿嘢咧，係冇咗噶啦嘛，你用唔翻啊嘛， 擺脱地心吸力又好困難。 係啊，咁呢支咧係真係佢，你睇到如果你上網都可以睇到嗰啲片啊，佢就佢翻原地咁落翻嚟咯。跟住哇，好厲害啦！咁啊減低咗個成本啦，但係呢個只不過係成個計劃嘅第一步咯。佢而家可以將人送上去，佢下一步研發嘅咧，即係第一次個龍飛船就係裝兩個人。咁而家啱啱成功咗咧，就係裝四個人。 哦 ，double 咁上咯喎！ 咁已經去咗同國際太空站接軌啦， 可以打牌咯， 可以打牌啦。咁但係我又好少，我又未見過人喺太空站打牌嘅，因為冇咗地心吸力咧， 飛嚟飛去， 要用磁石嘅麻雀嘅，佢哋應該係 咁好容易會作弊啊，同埋換牌比較容易就唔啱嘅。咁而家佢一個其實成個計劃咧就係想火星移民，咁呢個就係佢最終嘅計劃。呢、個計劃咧就都幾厲害，佢話希望喺15-20年之後，之內，而家都可以講之內啦，就將大約80,000个人送上去火星。咁、喂，咁點算咧？嗰80,000个人上到去，咁當然第一批你唔會話一嚟就80,000个人抌曬上去噶嘛。佢話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咁樣，即係希望最後咧就有咁多嘅人數喺火星嗰度重新再嚟過。 哇！咁睇翻個時間表咧，都好趕喎。一個嘅太空船咧，叫飛船啦，咁飛去呢個火星嘅時候，第一個時間已經耐啦。第二咧就係、即係佢 三年 幾，係啦，即係佢回收嗰個時間咧，其實都已經係唔可以話等佢回收先，佢要做好多架不斷飛上去，同埋佢一年唔知要飛幾多轉。 唔好意思，先講一句，係唔會翻嚟嘅，即係一張單程機票，係、單程機票嚟嘅。嗱，首先嗰支火箭係上咗去啦。 哎呀，我突然之間想食雞蛋仔點算 啊？sorry 啊， 我要喺嗰度。 咁你諗清楚先好啦。 嗰支火箭係會回收啦，但係只係推，即係幫另外一批嘅太空人上咗去個軌道。但係去火星嘅人係唔會翻嚟噶啦。咁、就重新喺嗰度再嚟一次，即係將人類嘅歷史真正地喺另一個星球上邊再延續一次。 咁有冇話邊80,000个人大概係咩人會上去 ？Best of the best 咯。 咁你呢個咧就係今日想問一下，你哋有冇興趣成為嗰一扎人裏邊嘅先驅？ 有冇想睇下噶嗰度？你移民都要西 visit 下。 冇噶，嗱，當然佢成個計劃咧，唔係話第一次過你就抌曬咁多人上去噶嘛。咁佢有好多嘅即係程序嘅，譬如話你首先去到。你住喺邊先？你住基本住 咁，佢哋要起城市啦。當然 未去到城市咁複雜， 未去到城市。 城市咧係50年之後，即係我睇咗佢個紀錄片咧，城市即係開始移民第一步，第一批人上咗之後，50年之後先叫做有一個似樣嘅城市。 咁即係如果譬如我同 Kitty 諗住而家去嘅話咧，50年之後有城市啦，我當佢真係快咗啦。50年之後有城市，我哋都真係開荒牛之中，我開荒牛嚟噶咯。 係㗎，係㗎，你都未試，即係真係重新嚟過咯。 但我想到佢個條命會唔會長啲㗎？ 誒， 唔知係 咯， 但係亦都有可能短咗。 哦， 冇人知 啊，你係冒險家嚟㗎啦 ，Kitty 冒險家嚟㗎嘛？係 啊， 咁佢第一步上到去咧，即係如果根據而家呢一個程序咧，第一步上到去就係先建立一個地方俾人住。咁佢點樣住啊？上到去火星，咁因為佢個空氣稀薄，就冇空氣添啦。咁所有嘅紫外線，佢哋可能好多嘢啦。咁佢係 3D 打印咯。 系， 咁佢点样 3D 打印咧？佢话首先就用即系先第一批送上去嘅就唔系人，机械人啫。咁佢用一啲好精密嘅 AI， 在上面先打印了一个好像洞穴那样的东西出来。 嗯。 那些物料在哪里来啊？就在那里拿咯。 是。 即是在那个地下掘一些东西出来。你建立一个很大型的洞穴。 嗯。 即是真的穴居式 了。嗯。 那然之后第二批再送上去的就是之前呢就公开招标啊。就話究竟應該喺上面點樣起樓啊嘛，或者叫點樣建築一啲俾人住嘅地方啊嘛，咁佢最後而家成即係攞咗呢個合約嘅就係用一個吹氣嘅方法，吹一個好大嘅帳幕，伸咗喺呢一個佢原先第一批送上去 3D 打印咗嘅一個月洞出嚟，一個月洞 似哆啦 A 夢嗰 啲，係啊， 火星帳幕， 跟住就放咗呢個帳幕喺裏邊。咁跟住一吹氣，咁咪啱頂住咗咯。咁就變咗一個喺個洞穴裏邊，就有一個有空氣嘅帳篷啦。 一個温室。 咁然之後裏邊就係一個温室啦。咁喺裏邊再搭建一啲嘅住嘅地方啦，即係種嘢嘅地方啦。咁跟住呢啲嘢搞掂曬之後，就送人上去啦。咁啲人去到，你咪已經搞掂曬咯。因為機械人佢可以廿四小時不眠不休噶嘛。起好曬之後，可能幾年起好曬啦，先送人上去，去到咪有嘢咯。咁呢批人呢但係係唔会返嚟㗎喇。咁佢就上边呢就会试下究竟有咗呢啲嘢之后係咪可以生存啦。咁你哋愿唔愿意做呢一批先驱 咁 唔得啊，对唔住。 係囉， 係 呀。但係真係先驱嚟 㗎。因为火星呢都零下几十度㗎嗰个地面。 所以佢咪要有一个咁大嘅即係 3D 打印嘅洞穴。 咁即係我係只係生活喺嗰个 3D 打印嘅洞穴入面囉。 咁你可以即係你 揸车出去啦。 全部都係太空人嚟㗎嘛，你都要出去㗎。 我系冒险家嘛。 但你出去都系黑掹 掹。我出去黑掹掹。 唔得，咁仲有老友乱喺度嘛，我唔可以翻咗去唔翻嚟㗎。 啊！呢个当然啦，咁你就要放低啦。 靠视像、寄信， 冇噶啦。 打电报，打电报， 可能有嘅，但系嗰个电报可能真系又系几年之后你先 收 到， 先 收到。我谂以后嘅科技一个月都到嘅。 嗱，咁但系呢个你就话叫做啊，而家唔知道成唔成功，因为都仲系好多嘢需要解决啦。当你成功咗啦，咁你愿唔愿意成为第一批 one way ticket 啊嘛？即系你 想去生活， 我都有啲想，系啊，嗱，因为成日都话喺香港啊，都已经有好多生活嘅模式都已经好似规律咗咁样啦。咁如果你想试一个新嘅生活咧，其实全世界都已经好似即系环球化咗啊嘛。如果你想试一个新嘅特别嘅，咁你又好难揾一个地方喺地球上面又再冒险嘅。唯一一个办法就好似嗰个马克思所讲，呢去火星。 嗱，呢个就 系 好正面嘅谂法啦。 系啊， 但如果大家有睇过早年嗰套《星际启示录》咧，阿麦迪文饰演个角色，你以为 种树仔？ 种树仔，另一套嗰套又系啦。咁你以为系好嘅啫，但系原来系唔好嘅。 系啊， 你会好多问题。原来身边嘅人全部都已经冇办法生存到，剩翻你一个，你又通知唔到地球嘅人，下一转上嚟要做啲乜嘢嘅时候。咁你又會點樣咧？即係會有好多呢啲考量啊！咁當然啦，你話 到時等死嘅啫， 即係突然停咗幾秒，都可能 係啊！ 咁當然佢哋另一個咧就係話，而家佢哋話送咁多人上去啊，送咗咁多人上去就有另一個問題出現啦。咁到時係一個乜嘢嘅社會咧？ 係。 咁个社会规律系点样先？ 系咯，上到去系咪都可以继续繁衍后代咁样？ 呢个一定要 生嘅，变 火星人咯。 嗰啲就真 系有火星人， 真系叫火星人啦。但呢个繁衍后代就一定要噶啦。如果唔系你送啲人上去系冇意思噶嘛。你就 系 想喺嗰度重新再叫做将人类呢个物种喺另外一啲星球上面繁衍啊嘛。好啦，咁个社会变成咩咧？嗱，咁佢又唔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啦。即系而家任何一个国家嘅法律系用唔到啦，因为佢喺火星啊嘛。咁你又要喺地球，你已经要建立咗一个体系。呢班人去到。咁但係呢班人愿唔愿意喺当喺嗰个地方執行呢？ 我去到你睬你都傻啦。 呢个又係另一个问题嚟㗎嘛。咁所以好多嘢都要解决嘅，但係都係一个好大嘅计划，同埋如无意外呢，我相信喺我哋呢个年代，就算我哋唔去，我相信我哋应该睇到 一啲转变。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林慧接通咗有 Stanley 喺度啊，早晨啊 Stanley， 早晨林慧，好中意听你做节目噶林慧， 多谢晒，好 surprise 啊，第一句就咁样讲，系Stanley 今朝早打电话嚟咧，系因为想氹下个靓老婆系咪咧？ 冇错， 咁 啊有三样嘢想同老婆讲嘅。咁啊，同多谢佢，同埋即系同佢 celebrate 啦。咁我同太太咧就啱啱应该个零礼拜前就 celebrate 咗我哋2000日嘅结婚纪念。 咁希望我哋嘅即系婚姻就继续美满落去啦，爱情满日啦，同埋就继续白首偕老，同、希望好多好多嘅二千日。 哇！你哋真系爱得好恩爱吓，因为会逐日数咁劲嘅。 啊，即系唔知点解几时有呢个习惯啊？ 系咯， 数下数下就觉得都几得意咁啊！二千日同埋都系一个 milestone 啊嘛，咁啊所以记住咗嗰日。 真系好爱好爱，同埋好记住每一日点样过，先至会计到每一日系喂二千日、啊。 系二千日都唔少嘅，不过我知道二千日即系对于爱情长跑嚟讲，就即系仲有好好漫长嘅路啦。咁、希望我哋继续行落去，为我哋嘅家庭同爱情继续即系加油啦。 系啊，一路数落去咯，一日一日咁样过，跟住咧可能去到咧真系老嘅时候咧唔记得啦，就开始一年一年咁样数咯。 咁啊，唔好咁快有个人， 唔会嘅，我相信你哋好精灵嘅，一齐嘅时间咧，一齐去建立啦，一齐去享受，同埋一齐去感受每一刻啦，呢啲都系好珍贵。 第二点啊，仲有第二同第三点，我都惊唔到。第二点咧就系、咧，其实一年前咧，太太就为我哋家庭诞下咗女 B B， 即系 B B 女。咁咧就其实而家阿女就啱啱一岁过啲啲啦， 超级得意嘅， 都系冇错。但系当大家好忙咁样庆祝紧阿女生咧，包括我太太咧、其实都即系都要 take 个 time， 就系我其实太太生。即系驮佢嘅时候啦，生佢都辛苦，咁同埋呢一年我哋即系虽然合作啦，咁但系太太其实都又要照顾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又要照顾女女，其实佢都辛苦嘅，咁、所以都想用呢个大气电波嚟多谢佢啦，咁同埋就希望话俾佢听。我会继续希望做到佢嘅队友，好队友同埋神队友嘅，继续照顾呢个家庭落去。咁希望阿女女都即系快好长大啦，同埋即系性格开朗，咁啊亦都即系开心成长，系嘛？系、希望喺呢个 pandemic 底下就。希望唔好咁多掣肘啦，佢都想出下街咁 啊！ 同佢肯定母亲节快乐，因为上年啊，女女啱啱出世冇耐咧，咁就嗰阵时仲系即系大家忙紧好多啲， 肯定好忙啦， 系啊。咁但系今年啊，女女识行啦，跟住又成日喺度大笑周围走啦。咁希望我哋就另一番风味嘅咁空即系庆祝呢个母亲节啦。 其实我谂嚟紧每一年咧，都会有一啲新嘅动态啦，或者有一啲新嘅事项咧，女女会达成嘅，即系就系佢嘅 milestone 啦。 然后 就变成咗你哋嘅家庭嘅一啲新嘅回忆啦。即系当你每一年去睇嘅时候咧，我谂系会一个好唔同感受嘅节日，即系无论系 anniversary 又好啦，或者系任何嘅屋企家庭节日都好啦。其实都系最紧要系同屋企人一齐去享受。同埋感受嗰啲点滴，我都希望你哋继续幸福落去啊！ 多谢 Barbie，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Sally， 拜拜， 拜拜。How was I to know? It's a crazy thing. I showed you my hand, didn't you still let me win? And who was I to say that this was meant to be?The road that was broken brought us together. And I know you could fall for a thousand kings and hearts that would give you a diamond ring. When I fall, you see the best in me.The Joker and the Queen. I've been played before. If you hadn't guessed, so I kept my cards close to my foolproof vest. But you called my bluff and saw through all my tells. And then you went all.Together, and I know you think that what makes a king is gold, a palace and diamond rings. When I fall, you see the best in me, the Joker. 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阿昌啊，早晨刘昌， 早晨阿昌， 早晨 Kitty， 早晨 Lo， 早晨各位。 喺港台电视有啲咩好节目介绍呢？今日 好，首先同大家介绍啊，港台电视三十一啊，今晚傍晚六点半有呢个共用节目《睇得见听得到》啊，咁啊，今次咧就同大家关心一下咧嗰啲穆斯林啊，即系喺本地生活嗰啲伊斯兰教嘅教徒，咁啊，好多人都知道咧，伊斯兰教有一个叫斋戒月噶嘛。咁啊，但系我哋又好多人對齋戒月嘅認識啊，唔係好多嘅，有陣時甚至乎有一啲誤解咁話嘅。咁啊，今集咧就會走訪下咧喺香港嘅伊斯蘭教徒，了解一下咧佢哋喺香港，特別咧喺呢個疫情底下咧點樣度過佢哋齋戒月，同埋咧原來佢哋唔同族裔嗰啲伊斯蘭教徒咧都有唔同嘅習俗同埋唔同嘅意義嘅。咁啊，今集就去關心一下，了解一下嘅。 真係近排咧有睇開波啊嘛，跟住有啲球員咧都係齋戒月咧，都成場咧都冇得飲水喎。其實佢哋真係好勁 啊！係啊， 飲水都唔得㗎。 有啲規矩啦，你知唔同信仰我都唔係好了解，不過我見足球評述員都係咁樣講咧，係啊，所以都真係要遵守啲規矩。好啦，接住落嚟仲有啲咩好節目同我哋分享下呢？ 好啦，去到今晚十一點鐘有呢個動物紀錄片啊，野性關係，咁啊認識下咧，即係聽落呢個野性關係好似人類咁啊嘛，但其實係講緊野生動物嘅。咁啊，野生動物咧，佢哋唔同嘅動物咧嘅物種咧都有唔同嘅社交互動方式嘅。即係譬如有一種叫做南歐靴雕嘅雕啊，佢哋咧原來對伴侶好精忠不渝啊，即係好似係啦，好似天鵝一樣，但係原來呢種咁食肉嘅大雀啊，都係一樣係對伴侶精忠不渝。咁另外又有啲， 所以冇樣睇嘅。就算佢好凶猛个样咁样咧，都可以好深情噶嘛。 哇！你好似讲紧啲过来人嘅心声咁。 我自己再同你讲，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新一良保就业计划今个星期五开始接受申请，首批资助最快下个月初发放。政策创新与统筹办事处总监何佩玲话：，为咗避免申请保就业计划嘅公司再次出现肥上瘦下嘅情况，當局會透過強積金記錄查核有關公司有沒有按承諾聘用員工，若果實際聘用的僱員人數少於自選填報的僱員人數，僱主就要向政府退回補貼，再額外繳交多一成的罰款。何佩玲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又說，政府新增年長補貼名額，讓65歲或以上、月薪3000元以下的長者亦都能夠受惠於今次保就業計劃，可獲4000元補貼，有關僱員需要有強積金戶口。何佩玲又說，預計有16萬僱主申請，大約160萬名僱員受惠，較兩年之前首次推出保就業計劃時少大約35萬僱員受惠，主要原因是今次設有受限名單，一些較少受到第五波疫情影響的行業，例如超級市場，申請工資補貼人數上限為100人。沙田廣園村廣柏樓完成強檢，大約1220人是接受檢測，發現兩宗陽性檢測個案和五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一個樣本要再次檢測，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在受限區域內派員到訪612户，80户沒有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正在本港抗疫的內地中醫專家組副組長張忠德說，兩地的中西醫一起在亞博館輪班收治管理病人以及制定治療方案等，他認為香港有好好的經驗，本港醫生值得表揚和敬佩，雙方合作交流順暢。張忠德接受訪問的時候說，本港長者病人有三大病症，包括咳、痰多、消化道和上呼吸道症状亦都明显，中药治疗方案推出之后，很多人症状缓解得很快，效果非常好。 張忠德話：內地有一套治療新冠嘅組合療法，包括穴位敷貼、針灸、艾灸、推拿、刮痧，但係好多本港長者自理能力差，溝通亦都有問題，暫時唔能夠喺亞博館開展非藥物療法。他指出兩款外國新冠口服藥的療效和副作用有待觀察，因此已經和西醫達成共識，兩款口服藥與中藥不會同時使用。上海本土過去一日新增近17,000宗新冠病毒本土個案，包括1,661宗確診和15,319宗無症狀感染，其中968宗確診是早前的無症狀感染，其余都是在隔離管控或相關風險人群排查之中發現。另外，上海本土新增52宗死亡個案，年齡介乎33至100歲，所有死亡個案患者都有基礎疾病，包括肝臟腫瘤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高血壓和糖尿病等。他们入院之后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死因是基础疾病导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沿岸有薄雾，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下个星期日和星期一风势颇大，骤雨增多，气温稍低。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25点，升155点，总成交金额75亿6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36点，跌4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3.2，升5.8；美团146元，升7.4；友邦保险75.2，升2毫；招商银行46.05，系跌6.5。阿里巴巴84.5，升2.65；京东集团213.4，升12.6；港交所327.4，升4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27.65，瑞士法郎0.958，加元1.273，人民币6.558，英镑对美元1.274，欧元对美元1.073，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2。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0点，升150点。港金报17,79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7.71美元，卖出1,89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挤塞，车龙去到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呈祥到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这一段还是车多，车龙排到去明爱医院；反方向龙翔到去观塘，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车龙去到骏景园对开。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依法治国，维护正义。于和伟、韩雪、凤雷、领衔主演国剧《八三零呈现》巡回检察组。 冯心想叫乔日帮手破解张一伟送出嚟嘅数字密码情报，乔日一眼就睇得出系佢同张一伟之间嘅专属密码。究竟张一伟想讲啲咩呢？ 国剧《八三零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考试冇有怕，因为有我哋帮你一把。 帮咩啊？ 帮考生打气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你可以去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业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留言。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7号朝早9点 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嚟嘅， 仲唔快啲去留言？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先后次序。我哋嘅人生好似有固定嘅轨迹，出世之后要快快乐乐、健健康康成长，快高长大、肥肥白白。肥肥白白只可以小朋友时候拥有，如果你大个之后肥咗，啲人就会话你系肥婆或者系一个肥佬。肥肥白白喺人生之中都有先后次序，不能太迟，亦不能太早。开始懂得叫人之后，唔可以扭计。大个之后先扭计，你就是一个港女或者一个港蟹。开始学习之后，要学习得好快，要比其他人快，仲要是一个品学兼优的人，要满足晒家长同埋老师的期望。考试之前一定要俾心机读书，亦都要表现出有无比的压力。如果唔系，家长会觉得你完全冇将考试放上心。呢、这个压力不能太早，亦不能太迟，一定要啱啱好喺考试季节开始先有。太早出现，家长就会话你做乜咁紧张？你一定要觉得一次公开试考得唔好，就代表咗你一世人完结。考完试之后，你又要同所有嘅人一样，觉得呢一个试唔代表一切，因为周边嘅人都话考完试之后你又可以重新嚟过。读完书之后搵一份好工，慢慢升职加人工，储够钱买楼，有楼先好拍拖，拍拖从一而终，然后生仔，三年抱两，过住健康快乐嘅生活。辛苦养大个仔之后，将你一生人过嘅呢种规律传授落下一代，下一代再行一次。我哋条路就系要咁样行。好多人会话，每一个人都要咁行，跟住咁行，你就会成功。但系你亦都听过好多成功嘅人士，就系完全唔系喺呢个规律里边先至成功。咁到底我哋嘅人生需唔需要跟住咁行呢？乜嘢叫做成功？大家都认同你嘅成就就系叫做成功。乜嘢叫做成就啊？我想做但系做唔到，而你又做得到，咁咪叫做成就咯？所以你觉得有钱人个个都系有成就，因为我好想有钱但系冇咯。呢个社会上，有好多人读书唔多， 不过在社会上边，比读书多的人做得更多，懂得更多。这个世界有很多人不追求名成利就，但是生活得舒适惬意。人生的道路不是个个都要这样行的，亦都没有必然的先后次序，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不同。你要活在人家的人生，还是活出自己的人生？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说，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街边焦急的我，餐厅忧郁的你，隔片沙玻璃，两眼带些伤悲。交通灯边的我，紧抱心爱的你，欠呼吸声，确已急速到死。冷雨扑向我，点点分离，千根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于交出真情，那算可比？狂抱拥，不需休息的吻，不需呼吸空气，不需街边观众远离。都已一概不理，爱得真心，我俩应该吻死。冷雨扑向我，点点不悲，千根高温波涛由你涌起。个个说我太狂，笑我不羁，敢于交出真情，那算可比？飞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今日咧，我有一个简易嘅甜品咧，可以介绍俾大家嘅呢一个嘅做法系啦。咁同埋咧，我咧相信咧都冇咁肥啦，喺甜品之中嚟讲、嗯，因为咧通常觉得太肥嘅咧就系大劈大劈牛油咁样加落去啊嘛。咁、嗯、呢个咧系唔需要用到牛油嘅。咁啊，睇下大家有冇兴趣做一下一个苹果嘅千层批系啦。咁、 哦、 但系咧，佢系唔需要落牛油嘅嗱。咁首先当然你就即系如果屋企有苹果咧，你就将佢切片啦，切到一片片薄片，咁、嗯、咧就摆喺水嗰度咧就备用。如果唔系咧，你一切咗咧，佢就好快就氧化就唔靓噶啦。系、 嗯、 啦，咁啊切咗啲薄片，咁跟住咧我哋就做个浆咯。个浆咧我哋就用打两只鸡蛋，大概120克嘅牛奶。跟住咧就加啲砂糖啦，跟住咧就加啲啲嘅盐，就捞一捞匀佢，咁啊打咗个蛋液啦。好啦，跟住咧我哋加埋80克嘅低筋面粉落去，咁、 哦、 开始就做成一个嘅浆啦。咁啊搅匀佢啦。呢、這个几方便咧，就是、因为你又唔需要再另外开一啲嗰啲打蛋器嘅，系、 嗯、 啦，因为你唔需要打到嗰啲蛋白起身啊等等，即系比较方便嘅一个甜品嚟嘅。好啦，做咗呢个蛋浆蛋糊之后咧就可以咧加落去头先个苹果嗰度，不过个苹果咧因为头先你浸住水啊嘛、 嗯， 你要将佢咧揸翻干先，唔好等佢咁多水分。 点、嗯、样揸翻干个苹果？ 攞厨房纸印一印佢 你隔走咗啲水啦，系、 啊、 啦，咁跟住你譬如有啲压咧，你咪压一压佢咯，系、 哦、 啦，或者你可以用厨房纸咧系印一印干佢，咁、 嗯、 跟住咧就将头先嗰个蛋糊咧就倒落去呢啲苹果干嗰度，即系苹果片嗰度啦，捞、嗯、一捞佢，等每一块咧都有。染咗嗰个蛋浆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将佢咧摆落嗰个模嗰度，即系蛋糕模嗰度，一片一片咁啊砌， 哇！ 系啦，咁跟住咧你已经幻想到啦，焗咗出嚟咧，佢应该就会见到系一切落去咧就有好多层嘅苹果片，咁咧砌好咗个苹果之后咧，将剩余嘅蛋浆咧都倒埋入去个模嗰度，咁咧再撒上少少嘅杏仁片。即係嗰啲好靚嗰啲咧，裝飾嗰啲咧，係啦，咁咧就可以擺入預熱好嘅焗爐嗰度咧，用170度焗佢45分鐘，咁咧就會出咗嚟一個好靚嘅蘋果嘅甜品啦，好似一個千層蛋糕咁樣。係 喎，聽上嚟又唔係話特別肥喎， 係啊，同埋唔難做咯，因為我自己咧都好懶嘅。如果你話整甜品咧，最怕就係又要攞嗰、那個即係打蛋器出嚟打蛋白啦，咁又洗多一樣嘢啦，咁跟住另外好多好多唔同嘅材料。譬如呢样又买啲，嗰样又买啲咁样咧，其实就你会搞到成个厨房都好难执拾嘅，系啦。咁呢一个咧，你又唔需要落牛油，又唔需要开个打蛋器出嚟咧，其实几个兜咧就已经搞掂。 最有技巧系将啲苹果切片， 系呢个已经 整干嗰啲咯，即系压啲苹果嗰啲 啊，整翻干佢，印翻干佢咯。咁啊，呢个都比较简单，同埋咧佢整出嚟咧几靓嘅个样，你可以幻想一切开咧，佢一层一层嗰啲苹果片搭住啦，咁你个面又撒咗少少嗰啲杏仁片喺度卷聚咗啦。如果你中意嘅话咧，其实你可以喺嗰个蛋液嗰度咧，我觉得加少少嗰啲肉桂粉啊，因为同呢个苹果咧系好搭嘅嗰阵味，系啦，咁啊多一种嘅香味，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如果得闲嘅话，整下呢个甜品。 淋上碟之前咧，就可能攞啲火咧喺上面弹一弹，佢会唔会又靓啲啊？ 系啊， 加啲砂糖， 其实你加一嚿雪糕喺隔，已经不得了啦。 根本都唔肥嘅， 而家肥 加雪糕。 我的享乐时代。 要跟大家讲这个，我不知道 Kitty 和小白的消费券用完没 用完了 用完了 用晒， 用晒添啊，直情 用晒啊， 第一期用晒咯。 系啊，诶，我系八达通嘅， 系我都系八达通，即系4000蚊咯， 4000蚊用咗啦。 系啊， 跟住而家等紧嗰1000蚊， 系 喎， 呢 啲嚟啊， 我唔记得咗。 系啊， 咁我想问你， 人提你放心， 你哋系用咗喺咩嘅地方啊？一眨一声就用晒喎。 系啊，其实我从来冇担心过，啲人就喺度谂，哎呀，要买咩买咩，会唔会唔够？你可能搭车啦，搭的士，搭的士而家都有得，都八达通噶嘛。跟住然后发现咧，好多铺头因为消费券咧加多咗，有得用八达通俾钱嘅机， 饭都有， 食饭有啦，我买衫又有啦， 买衫都有添。 系啊，买嗰啲玩具铺，即系嗰啲杂货铺咧，嗰啲好兴嗰啲咩日式杂货店啊，嗰啲 又可以八达通， 系又可以八达通， 真系一声用晒噶。 系系，我啊用咗系咩？近排添置咗一个音响设备位， 哇 ！Quality of life， 唔系啊，唔系我其实 高音甜低音准， 我成日想玩音响咧一段时间噶啦，不过咧一路咧都冇时间，成日会 stay 喺屋企。咁依家发现咧，即系疫情咧，应该都有几个月玩嘅。 系， 咁你即系冇咁快得飞啦。咁你过往即系可能买张机票去日本啲钱，咁你咪加啲消费券，可能即系 update 下自己屋企嘅影音系统啦。咁其实咧，原来好多嘅听众朋友可能都会听过咧。依家今时今日咧喺屋企咧好兴嗰啲投影机啊。我其实小白咧，我估你屋企大啲咧，可能嗰啲投影仲可以投影到50寸啊、60寸嗰啲啊。你有冇谂过 大啊？我屋企 你有冇谂过？买咧，其实嗰啲投影机 冇啊， 我有 咧， 系啊 系啊， 我 系 有啊，我系买咗， 系 啊系啊，喺圣诞节嘅时候， 你系咪射上天花板睇嗰啲人啊？ 你买咗？ 我系射上天花板。 等阵先， 我老公买嘅嗰时系圣诞节礼物嚟嘅。 我上次去你屋企，你唔 show 呢一样嘢俾我睇， 因为我摆咗喺房啊，唔系 自己享用 乜嘢啊？ 唔系等阵，你上嚟我屋企，我已经搬咗啦嘛。 系啊， 系啊，我系喺之前嗰个屋企有享用到嘅，但系咧。后尾咧，我哋已经摆埋咗啦。点解咧？ 点解？ 因为佢嗰个投影机咧，佢买得我又唔可以话 埋怨，埋怨投诉科。 唔系佢自己话买得唔好啊，因为咧 自己话 佢 啦，我憎自己，我打自己咁样。 因为咧，佢内置咗啲程式。就是可以淨係可以睇佢內置嗰啲嘢，咁點不知佢內置嗰啲嘢咧？我哋都唔係好啱， 冇咩睇， 好搞笑， 係啊， 好搞笑啊！呢個內置咗究竟有啲咩 app 係你都唔中意睇，但係佢又內置咗入去。 佢有一啲好有粵語殘片嘅喎，咁我都有開嚟睇下啦。 殘片又未到殘嘅， 殘嘅殘嘅，同埋有啲仲唔係廣東話嘅添，係啦。咁所以我唔 好另類喎呢個選擇， 偏啲喎李先生睇開啲嘢。系同大众唔系， 唔系咁都有一啲嘅剧集嘅。咁但系嗰阵时咧，因为我哋未搬屋咧，就冇一块好大嘅墙啦。咁咧懒得意就即系打落个天花板嗰度睇，就瞓喺床嗰度睇啦。跟住发现其实都几晕嘅个感觉。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呢啲投影其实有阵时射咩上天花板，最射翻个天体出嚟，即系个星星啊。 系。 即系你 就最 靓，反正你都系瞓喺度睇星噶啦。咁你即系黑晒嗰，你望翻上去可以慢慢学紧啊。呢个天鹏座，嗰个飞马座咁样咯。 你知唔知咧？即系我首先要讲，如果 Kitty 你讲嗰一种投影机咧，其实都系比较旧式。依家出咗一只最新嘅投影机咧，系嗱我哋细个啦，譬如读书嗰啲 projector， 未个投影机喺前边，咁啊投影落部墙嗰度啦。或者依家或者早几年出嗰啲摆个投影机喺地下，好细旧嘅，好似一个普通。嗰啲攝錄鏡頭咁樣，一個圓圈一個波咁樣，咁你連接咗 WiFi， 跟住有藍牙，你將你想睇嘅咪打落幅牆嗰度，或者 應該係咁啊嘛。 哇！依家咧出咗一隻咧，嗱可能係我孤陋寡聞啊，可能收音機旁邊都好多 gadget 迷啦，即係佢係垂直 project 出嚟嘅，佢一條你類似一條聲巴咁嘅嘢啦，即係音響嘅聲巴啦。佢係垂直 project 啲畫面出嚟咯，你明唔明啊？即係佢唔係佢唔係用一個細舊嘅嘢打落去一幅大牆嗰度。 唔係咁純粹嗱，首先佢硬件係好睇啲啦，即係你當佢係一個擺設咁樣打洞咁好型咁樣啦。咁你投出嚟嗰個影像有冇 超高質素？ 哦，超高質嘅， 因為佢去到成萬幾兩萬 嗰啲啊， 佢萬幾兩萬蚊啊！呢啲 projector 好誇張，我冇買到嘅，我離身。 你買咗音響啊嘛？ 我買咗 音響 啊嘛，我買咗黑膠碟機，因為 哦係啊， 係啊， 哦你而家都～ 走去品味 咯。可以過埋 USB 嗰啲啊嘛，係嘛？ 品味生活咯。 唔係啊，我本身係一個 DJ 咧，我發現有啲技能咧。 打黑膠啊？ 唔 係， 就係質嗰只碟。 唔係有時我覺得有啲技能咧，我自己都流失咗。即係小華，譬如做呢個日本榜，佢都會歌接歌咁樣啊嘛。即系你旧时做六点，你都会歌接歌啦。 系 啊， 我发现自己好耐未试过歌接歌。 咁你就买个唱盘翻屋企歌接歌啦。 自己扮讲嘢咯，系啊， 自己扮讲， 自己扮用 music quick 咯。唔系你有啲嘢唔用咧，你生锈啊嘛。即系迟啲你做翻 music show 咧， 你自己屋企自己玩个吓、啊、音乐节目喺度。 你系咪咁样同你老婆讲？你老婆做咩买个唱机啫？你自己咁多嗰啲串流平台， 因为我 系播出嚟咪得咯。咁啊系啊。 系啊，我系一个 DJ。 咁 好出奇咩？ 系， 好出奇，佢真系都忘记 咗 啊！我系一个 DJ 啊，you know 系咪先？即系讲英文啊，忍唔住，系即系咁咯。咦，你仲唔出嘢嘅？点解？咁得意嘅 DJ。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